岁啦，中位数咧就15岁。咁而咧患者住院嘅中位数咧就系5至6日啦，而且咧亦都系接种之后咧2日之内发生啦，吓整体咧有81% 咧系喺第二针之后咧先至出现呢一啲嘅症状嘅。咁啊，陆宇光其实而家都叫政府俾多咗一个即系选择啦，嗰啲青少年啦，因为都可以拣一針定係兩針啦。咁我哋睇翻咧，其實六月嘅時候咧，科委會咧佢都即係當時嘅建議啦，就主要咧都係參考翻外國嘅數據為主。咁當時應該係睇美國嘅數據啦。咁可能咧呢啲所謂一啲不良反應嘅數字咧，在香港和外國來說會有一些偏差，即可能因為大家醫療系統又或者即體質不同的原因，現在多了一些本地數據，就科委會似乎即他去改變了那個的政策都是相對地都合理的樣。另一個問題呢，就是可能有人會問，欸，你打一針呢那個保護力有幾強呢？因為我們近來都有一些專家啦，即都在談究竟是打是不是要打埋第三針呢？咁如果青少年打第一針嘅話呢，嗰個保護力係咪真係可以令到佢可以所謂叫做譬如啦，即係變種病毒等等的影響是否真的可以保護到呢？這個可能一會兒我們都要跟專家去談一談。 是啊，其實呢就今早上啦，啊，科學委員會的主席劉宇龍教授呢都是說審視過其他的國家呢，就當時呢就譬如6月的時候呢，就是說要將復必泰的接種年齡門檻降低至12歲呢，都參考過其他國家譬如美國啦，當時那個心肌率的心肌炎的概率呢就不是太高的，就是每2至3萬人咧，先至有一個。咁但系過去嗰3個月咧，香港嘅數據嚟睇咧，幾千人咧就有一個啊。嗰，那個概率咧就比美國嗰啲嘅報告咧係高嘅咁。咁啊，點解會出現咁嘅情況咧？可能都要再問問專家，或者即係佢哋要再研究一下，即係香港同外地嘅一啲數據有咩嘅原因有分別喺度咧？咁都講到話咧，就係亦都見到啦，而家嗰啲嘅個案咧都係輕微嘅嚇，即係大家唔使擔心，都係輕微嘅。但由於有心肌炎咧，都要長期咁去跟進啊。咁我諗咧，就好多而家嘅青少年人啦，同埋佢哋嘅家長都可能咧會聽到呢啲嘅數字咧。都會有啲擔心嘅，即係會唔會話自己嘅子女或者自己嚇，即係打咗呢個復必泰疫苗之後，真係有可能出現一個心肌炎嘅情況咧？咁雖然而家話係輕微，同埋都仍然講緊即係幾千人先一宗啦，但係相信可能對於嗰個疫苗接種嘅意欲咧係有影響嚇。咁，兼且而家其實而家專家都係研究緊另一隻啦，科興嚇。咁佢哋係咪適合喺即係低至12歲嘅少年人裏面可以接種咧？咁可能咧都有啲家長即係抱持一個觀望嘅態度，會唔會即係等埋科興個數據先至決定係咪打針？會唔會咁啊？ 除咗科興之外咧，我今日都聽到有一啲嘅即係專家去建議，就係係咪兩針可以分開啲時間去打咧？咁樣咁，因為咧英國咧嘅做法咧就係可能係將第一針同第二針嗰個距離拉到可能2至3個月嘅情況，咁會唔會就係出現嗰個即係心肌炎嗰個機會就會低啲咧？咁樣咁另外咧，過去都有人建議過係咪可以減低每一劑啊，即係復必泰嘅劑量啦。咁但係因為而家就有法例規定咗，其實你每劑疫苗嗰個量係有一個嘅即係特定的數量的嘛，咁所以呢如果真係嘅話咧，亦都可能要向嗰個藥廠去做一啲即係申請上面嘅程序，咁呢個就唔係咁容易做到啦。咁但係譬如頭先啊，陸宇光你提嘅即係科興呢個係另一個嘅技術平台啦，甚至有人提議溝針又得唔得咧？咁一陣間我哋都可以請教下專家嘅意見嘅。 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即係過去一段時間啦，即係由於啲班級嚇，如果打齊70%嘅針咧，就可以全日面授啦。咁所以其實都見到啲學校咧，係有啲都係都鼓勵啊，積極鼓勵啲學生咧係到打針嘅。咁亦都係譬如話安排一啲外展接種嘅服務啦。咁但係而家尋日啊，咁啊即係科學委員會啲專家就話啊，其實一針就夠啦。其實會唔會影響到呢啲學校啊，或者家長嗰啲嘅打針策略咧？咁一陣間都可能問一問啲學校咧，咁究竟佢哋個做法係點樣嚇？咁啊，不如都喺度呼籲下啦，各位聽眾，如果大家係即係屋企裏面都有啲12至17歲嘅少年人嘅，咁聽到尋日專家就話，其實咧你哋打一針咧都夠㗎啦，咁 咁有咩嘅反应呢？大家嘅情况又系点呢？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18723111，同我哋一齐倾下。先听一节新闻追踪先。 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9月16日， 全运嘅时候嗰个心态系真系轻松好多嘅。之后再有机会嘅话，咁当然系希望心态再更加轻松啲啦。 参加全运会嘅香港单车队喺凌晨翻到香港，其中取得一金一铜嘅李慧思喺回顾奥运同全运会之旅嘅时候，感谢香港人一直嘅陪伴。 每一届奥运我都感受到大家嘅支持同埋唔同嘅气氛嘅。第一届咁样，因为自己啱啱冒起啦，有好多人喺第一届开始就已经同我一起去成长嘅，咁所以我都好感谢咁多年嚟同我一起奋斗嘅香港人。 中午12点，七名港岛区议员被裁定宣誓无效，议员资格被取消。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话，当局裁定区议员丧失资格嘅时候，有清楚列出区议员不符合宣誓要求嘅理据。 经过我逐个个案细致去研究之后咧，做咗裁决。复信嘅时候咧，其实都唔系好似个别有一啲人咁讲，我净系一句嘅，里边好多字嘅，都系清楚列出不符合嘅一啲理据嘅。咁所以咧喺呢度咧，唔再其他补充啦。 教育局更新全日面授课堂安排指引，12至17岁学生接种一剂新冠疫苗满14日，会被视为完成接种。而全校教职员同学生接种比例达70%，学校可以申请全日面授课堂。至于年满18岁嘅学生，仍需完成接种2剂疫苗先算有效。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发表意见啦。咁而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一位系儿科医生，佢亦都系咧今次呢个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嘅成员，佢系赵长成医生啊。赵医生你好， 你好，主持好。 可唔可以讲下咧，就香港嗰啲嘅少年人打完伏必泰疫苗之后出现心肌炎嗰个情况系点啊？即系几千人有一个，咁可能好多家长都比较担心啊。究竟佢哋情况点咧？ 啊，实际上嚟讲咧，就疫苗咧就真系可以提供个人嘅保护，俾啲小朋友减染佢哋入医院嘅机会，同埋减少啲职业严重并发症嘅。咁打完针之后咧，就佢哋嘅抵抗力系提升咗。咁但系咧就亦都我哋见到一个嘅现象咧，佢哋嘅心肌炎咧发生嘅率咧系比冇打针嘅时间比较多少少嘅。咁尤其咧喺打完针之后咧，对男性咧就比较多啲。喺外国咧，男性同女性嘅比例系9:1，香港嚟讲咧就大约喺5:1度嘅。咁就男性咧就比較上咧嘅心肌炎多啲，同埋咧如果做劇烈運動啦，同埋咧打完第二劑之後咧，個心肌炎嘅機會係比較大少少嘅。 係，咁佢哋嘅情況係點咧？係去到個病情去到邊度咧？ 就係大部分嘅小朋友咧，就如果佢有啲唔舒服咧，入咗醫院觀察監察住咧，佢哋大部分咧都係休息一輪，咁就冇乜大礙嘅。所以咧個病情咧通常都係相當之輕微，不過咧就即係話咧佢哋呢個危機咧係喺度嘅，咁就嚴重性咧就大嘅個案唔多。 嗯， 咁你頭先提到咧，即係嗰個心肌炎或者心包炎咧，其實多數都集中係一啲男性嘅青少年咧。其實呢一個現象咧有冇解釋嘅？ 嗱，呢個現象就係全世界都一樣嘅。咁咧就估計咧，其中有一部分咧就同佢哋個免疫系統咧好旺盛有關。第二咧就同佢哋嘅活動咧嘅行為有關。咩男性咧比較女性嚟講咧，就即係話咧就運動啊或者活動咧，佢嘅程度比較多啲。同埋呢個時間咧，佢哋嗰個免疫系統咧係比較旺盛嘅，比起長者啊，比就算係成年人咧，佢哋都旺盛好多。咁所以任何嘅譬如疫苗打落去咧，都系一种对佢哋嘅挑战嘅。咁嗰个新嘅反应咧就比较强，比较所以咧就后生仔系比较多，男性咧亦都比女仔多嘅原因。 嗱，咁亦都有人建議咧，就係咪可以喺青少年間即係推廣可能打科興啦？咁其實兩個係唔同嘅，即係一個叫技術平台啦。咁滅活嘅技術咧，即係對於青少年嚟講咧，會唔會係安全過 mRNA 咧？ 嗱，暫時嚟講咧，就睇個數據嚟講咧，係睇緊 mRNA， 即係你話呢個係核糖嘅疫苗咧，伏必泰啊嗰只咧。咁佢哋對細路仔嚟講，尤其咧青少年咧，嗰個心肌炎嘅比例咧係比我哋要求係高咗嘅。尤其打完針咧，就比第一針咧就多10-14倍嘅。咁就科興嚟講嘅數據咧，就雖然未出曬咧，就係、是、我哋攞到嘅數據嚟講睇咧，就係、是、發覺喺12-17歲嘅時間咧，嗰、那個效果咧都係比成年人好，同埋咧個效果、那個副作用咧係冇多過。成年人嘅心肌炎嘅機會咧係好罕有嘅，咁所以咧就，但係呢個咧，我相信要多少少嘅數據咧，我哋先可以即刻可以落到個結論咧，係咪真係喺青少年一定係比較上好啲？不過我相信大家會監察住嗰個數字嘅。 咁另外亦都有人建議就係將即係譬如兩劑伏必泰嗰個注射嘅時間就隔開啲啦。呢個其實科委會有冇考慮過呢一個建議？ 科委會考慮的建議很多的，包括第一就是青少年只是打一針，咁打一針原來發覺個抗體咧嗰、那個效果喺個 mRNA 咧都相當之好嘅，咁尤其喺香港嘅環境咧，我哋而家嚟講就差唔多係清零嘅狀況嚟講咧，危機唔係咁大咧，咁一針嚟講咧對佢哋嚟講個保護力咧已經係暫時嚟講係好足夠嘅。咁當然咧，通咗關或者開放曬之後咧，我哋會再即係從長計議啦。咁第二咧就係、是、我哋考慮過咧，會唔會打針嘅方法有少少唔同咧，會減少個風險啦。咁因為打針咧，通常我哋喺上臂啦，咁打針咧就好容易，即係好快脆咧就去滲入到去個循環系統。咁如果係打喺大髀，尤其係打外側咧，咁佢會經過幾個淋巴或者關卡嘅。咁咧就相信嚟講咧，就會比較上會好啲嘅。第三咧就好似你正話講咧，我哋會唔會係將個時間去即係換一個話調整咧？咁但係後邊呢一節咧個數據係未足夠，所以咧就係、是、未有任何結論。咁所以暫時而家嚟講，我哋就即係話喺12-17歲咧就係、是、一劑嘅疫苗，就鼓勵咧如果喺打嗰陣時咧喺大腿嘅外側。中部以下，咁我相信如果係我都鼓勵，如果啲青少年去打嗰陣時咧，就最好著一啲運動褲啊之類，咁就比較方便啲先嘅。 咁如果係要調整劑量又如何咧？就我見有啲講法都係話咧，要調整劑量都係涉及一啲同藥廠標籤啊有關係嘅問題啊。咁係咪調整劑量係咪一個科學委員會會考慮嘅建議咧？ 就係呢一個嚟講，我哋睇兩樣嘢嘅。第一樣嘢就睇下個數據調整嘅劑量嗰、那個效果係咪真係達翻到嘅理想。第二個副作用有冇真係減低？咁但係呢度嘅數據係未有足夠。咁同藥廠嚟講個標籤當然係法律上嘅考慮啦。咁但係第一樣嘢我哋未能夠解決啦。第二樣咧就藥廠嗰度就唔係最重要嗰環添嘅。 OK。 咁另外咧，即係其實專家咧而家建議緊青少年打一針嘅原因係因為香港個疫情係比較平穩啊嘛。咁但係如果有一啲青少年如果要去出國啊，或者去外出讀書嘅話，其實你哋會建議佢哋係打一針定係兩針？ 咁就係睇翻個別佢哋自己嘅人士嘅，佢去嘅地方喺邊度？如果去嘅地方真係好高危嘅，咁咧就你睇下佢可以睇翻佢第一針之後嘅反應。佢哋嘅環境嘅情況係點樣？咁咧就所有嘅嘢都我哋睇翻咧，就嗰個地方發生率係幾多？咁除咗安全之後咧，嗰度有冇好多變種嘅病毒？咁就然後先評估。咁我相信嗰啲係個別評估，個別嘅國家去評估嘅。 可唔可以講下其實打一針咧？頭先你話即係當然個保護力都係足夠啦。咁但係始終比兩針咧，可能係爭咁啲啊。有冇可以同公眾講翻，其實嗰個保護力爭咗幾多，讓大家有個判斷，即係咩情況之下先需要打第二針咧？ 嗱，其實呢個係好好嘅問題，亦都係 答唔到嘅問題嚟嘅。咁點解咧？因為第一針嚟講，譬如咧，譬如你 mRNA 嗰時咧，係個效果係60%至95%嘅。咁但係第二針咧，都可以推到去90%至95%。咁但係譬如如果第一針嘅科興咧，嗰陣時係60%。但係唯一個問題，我哋未能夠知道嘅咧，就係嗰個抗體有幾多咧？係咪等於個保護力咧？呢個未必係嘅。咁即係話嗰個抗體咧，等於我哋嘅身入邊嘅軍備嚟嘅啫。軍備越多咧，係咪等於長仗一定打得贏咧？咁尤其我哋都暫時嚟講咧，我哋對所謂嗰啲 T cell 啊免疫咧，都未能夠一個確論。咁呢個所謂合格率喺邊度咧？係世界上都未能夠可以一個共識。咁所以呢一個嚟講，即係話打兩針，我哋知道個抗體會高啲嘅，估計個保護力會高啲嘅。但係咧，我哋唔知道幾多保護力先係完全足夠。所以呢個題目嚟講咧，我相信都係要等多啲嘅數據先答到主持啦。 嗯。嗱，咁六月嘅時候咧，即係科委會就因為睇過第二啲國家嘅數據啦，就認為可以下調嗰個接種嘅門檻去到12至17歲。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咧？即係香港嘅數據咧，同外國嘅數據比較，嗰個差異有幾大，同埋嗰個差異嘅原因係喺邊度？ 嗯，但係唔好意思，因為我哋就嚟聽5:30新聞咧，趙醫生可唔可以喺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咧？ 冇問題， 多謝 你， 你 打翻俾 OK。 好啊，好啊。啊，咁我哋電話係18723111啦。咁啊，林志恩都多得有科委會嘅專家同我哋講下咧，即係究竟點解有一個咁嘅決定啦。咁但係大家又點樣睇專家嘅決定咧？咁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示，截至今日，全港一共有11间中学申请喺个别级别恢复全日面授课堂，当中2间学校已经喺今个星期展开有关安排，其余9间计划喺下星期一至下个月4日期间开始。杨润雄在社交平台表示，当局经考虑专家最新建议之后，今日致函全港学校更新全日面授课堂和相关活动的安排。在计算学生人数是否达到全日面授课堂的70%接种率要求时，12至17岁学生若果已经接种第一剂伏必泰疫苗并超过14日，亦属符合有关条件。但他说，当局亦都鼓励满18岁的学生尽快接种第二剂疫苗，以加强保护效能。本港失业情况持续改善，六至八月失业率是4.7%，较上次回落0.3%，是连续第六期录得下跌。有187,700人失业，减少大约10,700人。就业不足率是2.2%，回落0.2%。大多数主要经济行业的失业率都见下跌，其中建造业和运输业有相对明显的跌幅。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和消費及旅遊相關行業當中，零售業和住宿服務業的失業率是較上次分別下跌0.4%和0.5%。他說隨著經濟繼續復甦，勞工市場應會進一步改善，政府派發的電子消費券將繼續支援和消費相關的活動。一名男子下午在清水湾鹿蛋岛游水的时候，有市民报称他怀疑被雷电击中，送院后证实死亡。司法机构公布，荃湾法院大楼由下个月4日起重新投入运作，主要处理区域法院一些法庭使用者为数不多的案件，以腾出湾仔法院大楼的法庭处理社会事件相关案件。发言人解释，社会事件相关案件大幅激增，在法院大楼空间和司法资源方面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主要原因主要是因为案件中有不少涉及众多被告人、法律代表、传媒人士和旁听公众，以及大量录像证据。司法机构透过招聘法官和委任暂委法官，增加司法资源，并尽可能利用10座法院大楼的所有130个适合用作刑事案件聆讯的法庭，每星期平均处理80宗聆讯，以加快处理社会事件相关案件。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專家就建議12至17歲嘅青少年咧，只係需要接種一劑嘅伏必泰疫苗咧就夠啦。咁教育局咧都係更新咗有關嘅恢復全日面授課堂安排嘅啲指引啦。咁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新聞之前咧，我哋就從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嘅成員，亦都係兒科醫生阿趙長成醫生傾緊嘅，請翻趙醫生出嚟先。系赵医生， 主持人好，观众好。 系咁啊，林智恩头先有问题啊。 头先就系关于嗰、那个数据嘅问题嘅。咁因为即系科委会啦，喺六月嘅时候咧，决定要去下调嗰、那个接种嘅年龄嘅时候咧，其实参考咗边啲国家嘅数据啦，同埋就系外国嘅数据咧，同香港嘅数据比较咧，嗰、那个差异嘅原因系喺边度咧？ 实际上就疫苗專家小組即係參考曬全世界嘅數據嘅，咁就所有即係話咧係列印出嚟嘅數據，我哋得到咧，我哋都睇到，同埋有一啲咧就私下我哋同唔同嘅專家嘅委員會咧都有溝通嘅。咁就下調嘅原因咧就幾個嘅，第一咧就除咗保護個別，譬如老人家嗰啲咧就減少佢哋入院啊或者嗰啲死亡啊嗰、那個機會啦。咁喺細路仔嚟講咧，佢哋係傳播性最高嘅一環嘅。咁喺青少年講咧，佢哋咧就傳播得好快，因為佢哋嘅活動咧，同埋佢哋嘅意識咧，都同大人會唔同嘅。咁所以佢哋譬如60歲咧，佢哋嗰啲都個譬如戴口罩啊、洗手啊、活動攬頭攬髻嗰啲咧，同青少年有差異。所以咧，點解會其中條一個原因咧，就是、因為佢哋係傳播性比較上快嘅一組。咁第二咧就係有好多嘅，譬如國家咧，好似譬如冇香港或者國內啊，或者東南亞國家啦，戴口罩啊，防疫得咁好嗰啲咧，咁佢哋就發覺咧，佢哋嘅死亡率同埋入院率飆升咧，嗰、那個人數咧就係以青少年開始越嚟越多嘅，因為老人家就第一就好多打咗針啦，第二咧佢哋嘅意識咧係可以保障自己好高嘅，咁就呢、這個青少年講咧，佢哋就唔覺得自己有個危險，或者佢哋嘅行為咧就比較上好親熱，咁就所以佢哋容易咁樣。香港同佢哋嘅分別嚟講，就因為香港有唔同咧。第一，我哋暫時嚟講咧都係零感染或者差唔多接近嘅。咁第二嚟講咧，就因為香港嘅經過近時沙士一役啦，咁個個人戴口罩嚟講唔多唔少咧，都係接受性係比較高嘅。咁第三咧，政府亦都有啊，譬如政策咧就規定咗教育局啊，同埋所有嘅活動場所嗰啲都嘅限制都比較多，所以我哋青少年咧係真係嘅死亡率咧，或者入院率咧都比外國係低嘅。 OK。 嗱，你頭先提到咧，即係喺青少年同兒童嚟講，嗰、那個即係傳播性會比較高啦。咁所以過去就專家都好強調，青少年同兒童咧都需要一個比較高嘅接種率嘅，咁去建立一個免疫屏障啦。但如果我哋而家即係青少年只需要打一針啫，咁我哋點樣去理解嗰個免疫屏障嘅概念啊？應該 就免疫屏障嚟講咧，就要完全建立咧，係好似劉宇龍教授講咧，係絕不容易嘅。咁尤其咧，好多長者嚟講咧，就某程度佢哋都係未能夠放息心懷，即係話去打針。呢個係第一個 part。第二咧，喺後生仔嚟講咧，佢哋嘅免疫屏障嚟講咧，都分兩組嘅。一組咧就全香港或者全個社會嘅免疫屏障。第二種咧就係淨係一個小區嘅免疫屏障，譬如喺學校嚟講咧，譬如成個學校佢做得到咧，譬如70%咧。都是他们的一种的免疫屏障来的。所以这个来讲，为什么教育局他们考虑会放宽在那里呢？就是因为第一打一针他们都已经达到一个相当高的第一保护率。就是说第二针呢，香港那个就是说传播性那个病毒呢那个程度不高。在那个变种来讲，对香港暂时来讲呢，它影响都是有限。所以那个免疫屏障咧，喺暫時一針嚟講，對佢哋應該係暫時足夠嘅。 係，趙醫生最後問埋咧，即係有啲可能打咗兩劑伏必泰疫苗嘅青少年，可能對於自己呢個心肌炎、心包炎嗰個風險有啲憂慮嘅，你會點樣去忠告佢哋啊？留意咩情況先至要去求醫啊？ 嗱，如果打完咗之後咧，佢哋喺幾個情形之下，譬如心口痛啦。 譬如覺得個心跳好大、好強壯、好壯咧，同埋咧個心率快咧，或者心率唔穩定咧，咁就或者佢自己覺得呼吸有困難咧，咁咧就應該或者成個人覺得好攰啊、好唔舒服，咁應該都可以請教醫護人員。 OK， 好啊，多谢晒赵医生，多谢你吓。 我系赵医 生咧，就系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嘅成员，亦都系一位儿科医生嚟噶。我哋电话187231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集咧，我哋讲一讲情绪勒索，好多时候会听到嘅啲句子，我哋英文版可以点讲？人哋做到，点解你做唔到？我哋可以点讲？我哋可以话 ：If he can do it, why can't you? If he can do it, or if she can do it, why can't you? 咁咧就非常之简单。再嚟一个，我睇错咗你，竟然会做出一啲咁嘅事，咁我真系睇错你啦。OK， 我仲以为你系一个好朋友添噶，我就可以话咧 ：I thought I knew you。留意呢个句子嘅 tense，I thought past tense， 我以前之前觉得以为 ，OK，I thought I knew you， 我以为我系真正认识你嘅，但系点知最近发觉唔系啦 ，I thought I knew you，T H O U G H T knew K N E W，I thought I knew you， 我睇错咗你啦，我咁做都系只系为咗你噶咋，咁样啦 ，I'm only doing this because of you。I'm only doing this because of you. 我亦都可以表达到呢个意思。咁啊，好啦，今日讲到呢度先，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一步高山， 一步低谷， 一步崎岖， 一步平坦， 一步赏花， 一步风散， 一步边境， 一步险境， 一步遥远， 一步斗圈， 一步风光无限， 一步一望无际， 一步大， 一步快， 一步 一脚印，一步步带你挑战天下间四条最著名嘅远足步道， 从美国、秘鲁、日本行到西班牙。 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之天下任我行》， 今晚十点， 港台电视31。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啊！咁我哋呢个时候间咧，就系请嚟一位中学校长，将军澳香岛中学嘅校长邓飞喺电话旁边啊！邓飞你好， 系你好， 你好。 对于专家建议咧，就系少年人就系打一剂嘅伏必泰疫苗就够啦。咁其实对于你哋学校嚟讲，你点睇咧？ 其实对于高中肯定有鼓励作用嘅，因为高中咧，我头先都统计过，中四、中五咧，基本上都系。已經過曬六成㗎啦，大概63%左右啦。咁如果打一針咧嘅時候嘅話咧，就其實即係加快咗個效率啦，係咪？即係唔需要再等一段時間打第二針。咁但係咧，我覺得對於初中冇乜實質影響嘅，因為初中嘅話咧得兩種嘅啫，一種係點都唔打㗎啦。第二種情況咧就係話佢想打，不過佢都係唔係好想打伏必泰，想試下可唔可以打波興，即係所謂輕強啲咁。咁就唔係話你兩針變一針嘅話咧，啲家長就肯去打伏必泰嘅，唔係嘅，啲家長可能都會觀望啊，都擔心即係會唔會個副作用或者個反應都係太大咧咁。 嗯，點解有呢個差異咧？因為其實可能高中學生都會有呢個觀望嘅人係存在，或者可能睇下會唔會科興都可以適合自己咧，或者係即係睇下即係即係如果佢唔肯打嘅，可能連一針伏必泰都未必肯打嘅喎。 佢應該咁樣啊，因為高中有兩個原因嘅。第一樣嘢咧就話佢始終係即係大個啲啊嘛，大個啲嘅話，佢相對可能佢即係變家長啊，或者係同學佢自己咧，佢就唔係太過怕面對副作用啊，或者反應激烈嗰啲嘢。另外一樣嘢咧就話高中佢始終有個應試壓力啊嘛。嗱，好簡單，而家升中嘅嗰班同學，即係冇學校就可以恢復啦嚇。咁但係升中嘅同學咧，我統計過咧有成足足有成14个月以上係冇辦法正常咁全日翻學㗎啦，咁如此類推啦，中四中五都係啦嚇，咁即係其實咁對於佢應付嗰啲SAT考試咧係一個好大嘅麻煩嚟嘅，佢始終有個焦慮感，佢要應試，但係相對嚟講初中嘅冇啊嘛， 啊，初中佢可以仲有時間慢慢去累積自己嘅知識咁。咁所以咧，佢唔係有好大嘅動機打咯。 嗱，咁其實政府過去一直都有透過學校去推動打疫苗啦。咁但係而家咧，即係家長可能知道咗，青少年打針之後可能會增加咗個患心肌炎啊，或者心包炎嘅風險。咁其實對你哋咧，學校去推動咧，即係接種疫苗咧，會有啲乜嘢影響咧？ 嗱，其實一路都推緊嘅，因為好坦白講，推到而家咧。尤其是對低年班咧，佢要打就已經打咗嘅，佢唔打咧，佢都係唔打嘅啦。但高中咧就都有機會心喐喐都上一睇，尤其是當佢見到個別年級恢復咗全日上堂咧，就開始有啲朋輩之間嘅影響啦。啊，佢都恢復啊，咁我都想恢復喎、啊，咁就有呢個作用嘅。但係初中始終家長佢係驚嘅，佢係驚嘅，咁所以咧，我唔認為會有好大嘅影響啦，對於初中。 而家咧，政府修订咗指引之后咧，就12至17岁嘅学生咧，即系打一针啦，再加14日啦。咁但系如果18岁以上嘅学生都仲系要打两针，其实对于你哋学校嚟讲咧，嗰、那个复课嘅级别咧，有冇即系有机会可能增加？ 冇咩分别嘅， 冇咩分别 啊？点解咧？喺中学里边咧，正常嚟讲18岁咧就只限于部分中六嘅同学嘅，大部分佢都系18岁以下嘅。啊，即系我哋俗称咗系大 B。就有機會是18歲嘅啫，但係呢類嘅同學咧，喺中六都唔一定係有好多人嘅，啊，除非佢留班啦，冇另當別論啦嚇，咁未必嗰啲懵嗰啲另當別論啦。咁但係大多數都唔係好大關係，都唔係18歲以上嘅咁我都係嗰句咯嚇，即係高中可能佢就預置打緊係會多咗，但係初中冇乜太大分別。咁同埋咧，我頭先有個家長同我講嘅話咧，如果打一針都可以嘅話，咁點解唔一早打咧？係咪？咁到底打一針嘅會唔會個抗體嘅數量唔係好夠咧，咁而家又話咩咁多嘅變種病毒，咁即家長都係有啲憂慮咯。 咁所以其實會唔會都多咗家長向你哋學校反映翻啊？其實我都對於即可能我之前已經報名咗嚇，即安排咗啲打針嘅計劃噶啦。咁但係咧就都見到而家專家都可能確認到少少係即心肌炎同埋即打伏必泰疫苗嘅即少少關係啦，即小部分嘅人可能會出現咁嘅情況啦。咁我好會唔會即退堂鼓啊？或者係想再問多啲啊？咁學校有冇啲嘢可以幫到佢哋咧？ 其實學校始終唔係醫療嘅專家，我哋都只能夠轉述翻衞生部門或者係醫療專家的意見嘅啫。咁其實咧，而家你話退堂鼓咧，就唔係太多嘅啫，就反而咧就有一批係我已經打咗第一針啦，咁第二針唔使打啦，如果要慳翻咁，就反而啲係有咯， 咁你哋預計即係頭先即之前傳媒報道啦，你哋今個月嘅23號已經中六級咧就可以全日呢個面授課堂啦。咁至於你頭先話即係亦都有啲級別咧係去到60%啦。咁預計呢啲級別幾時可以全日面授咧？ 嗱，咁如果係呢啲級別嘅話咧，我估計樂觀大概10月最快，大概10月第二個禮拜到咧，因為佢就算打咗一針啦嚇，即係唔需要打第二針啊。咁按照個指引，教育局個指引規定咧，都係要等佢14日之後嘅，都係14日之後嘅嚇，即係都唔係話如果打一針啊，聽日就可以復課，唔係咁樣嘅。 校長可唔可以講下，即係其實嗰個申請復課咧，即係成個程序係點？譬如教育局佢需要幾耐先至可以即係確認申請？ 兩 日就可以 啊，呢個係佢好明確承諾兩個工作。咁事實上真係兩個工作啊，最緊要就係你話俾佢聽有幾多人嚇打咗幾多percentage 啊，咁同埋咧佢會問你有冇 keep 低個 record， 即係嗰啲所謂嗰啲咩針卡啊，即係確保啲學生佢唔係吹水噶嘛，即係唔係淨係得口講嘅，佢係真係打咗啊。咁佢教育局唔會搜集呢啲record嘅，咁但係咧就學校有責任要去確保佢真係打咗。 好啊，唔該曬鄧飛校長啊，多謝你。 Okay. 鄧飛校長就是一位中學校長嚟㗎啦，咁啊同學校方面傾過啦，亦都同一啲家長嘅代表傾下咯啦。電話旁邊咧就有沙田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會長梁福厚啊，梁福厚你好。 你好。 咁而家專家就係即係調整咗嗰個12至17歲青少年打針嗰個指引啦，打一針伏必泰就夠啦。咁你點睇呢樣嘢咧？ 其實我哋家長都係睇個安全性啦，咁同埋究竟首先好歡迎咧，教育局有相應嘅調整啦。其實相對地，學校可以復課嘅門檻就低咗啦，咁變咗同學可以翻學嘅機會就多咗啦。咁其實我哋都係想希望咧，就係話政府或者專家組咧，係咪可以俾多啲數據， 尤其是係啲安全啦。咁因為其實之前咧，劉教授咧有同我哋十八區家長教師聯會嘅會長有個 seminar 啦。咁當多咗我哋區裏面嘅家長知道嗰、那個打針嘅安全性咧，其實家長接種疫苗嗰個人數係多咗嘅。 係，咁子女方面咧，學生方面咧。 佢哋就變咗好似而家咁啦，因為個心肌炎嘅問題啦，咁究竟會嗰、那個數據可唔可以再準確一啲，又或者豐富一啲，咁俾學生知道都係安全嘅。咁其實家長都係啦，希望有多啲數據 support 知道係安全，咁家長先至會安心俾啲小朋友去打啦。 嗯，咁嗱，因为而家咧嗰个复课嘅即系时间啦，可能比起预期会快嘅。咁你哋认为即系政府可以提供一啲乜嘢嘅指引，系避免复课之后可能会出现即系学校嘅一啲譬如感染啊等等嘅情况咧？ 其实我谂而家学校做嘅防疫或者佢哋嘅措施都做得好好，因为其实都被训练咗一段时间啦。咁因为都知道。學校啲工友啦，咁佢哋做清潔做多咗啦，咁又或者用各種唔同嘅方法去喺課餘嘅時間裏面做一啲防疫嘅措施，例如滅菌啊、消毒啊嗰啲咁。其實我哋見到最主要係究竟頭先都聽到阿趙醫生講啦，其實年輕人佢哋嗰個接觸比較緊密一啲，例如佢哋打波啊，又或者佢哋喺興趣班唱歌啊、跳舞啊，咁嗰啲其實喺嗰啲地方可能就話會嗰個感染機會大啲，咁所以其實最主要就話接種疫苗當然係一個最理想嘅方法啦， 係， 所以就係嗰。可以俾到足夠數據家長同埋同學，咁佢哋知道已經我哋都可以多啲用疫苗去幫助喎，咁其實就應該就會相對地會好啲咯。 其實以你所知咧，即家長之間對於打疫苗之後出現可能嘅副作用咧，有冇啲咩關注？有冇啲人好擔心而唔俾啲子女去到打針咧？ 其實呢個一定嘅，因為即始終好老實講，我自己都係大概六七月時間去接種疫苗啦。咁當時都係睇翻究竟成年人接種疫苗嗰個安全性係點樣啦。咁就當然啦，咁喺同時咁其實劉玉蓉教授啦，又或者教育局啦，咁做多咗好多唔同嘅講座係針對家長同埋年輕人嘅。咁當大家都清楚嗰個風險，咁自己去再做一啲評估之後咧，咁見到陸陸續續喺呢幾個月裏面咧，我身邊嘅家長朋友咧都多咗去打針嘅。咁但係佢哋亦都會因為身體唔同嘅狀況咧，而決定去打科興或者打伏必泰。咁我自己都係打伏必泰嘅。咁但係就有家長就話俾我聽，佢不嬲打防疫針嗰個反應都大嘅，咁佢哋寧願就打科興就唔去接種伏必泰啦。咁所以其實究竟而家嚟緊青少年嗰個情況，喺呢兩種疫苗裏面對佢哋有幾多影響？咁又或者頭先都聽到阿趙醫生講，喂，係咪可以將嗰個疫苗嗰個接種嘅時間延長？咁會令到佢哋好啲呢？咁因為劉宇雄教授同我哋去傾嗰時呢都講，其實成年人都唔係打兩支疫苗就停嘅，其實有機會呢係會第三支、第四支，好似其他疫苗一個叫增強針或者補充針之類咁樣去打嘅。咁其實呢個就真係要專家組去睇返究竟嗰、那個抵抗力同埋嗰個疫苗的間隔怎樣打去最適合成年和年輕人。 其實專家組他們就在6月的時候就宣布了可以12至17歲都適合打了，現在 就再宣布就一針會比較安全一點。有沒有聽過一些家長是即可能有一些不滿意啊或者等等的即反應在這裡？ 其實唔滿意就唔會嘅，只不過就係話之前專家都講啦，咁其實呢個疫苗接種係會連續性嘅，咁而家就算打一針，只不過就話係咪將嗰個間隔時間延長咁嘅意思啫嘛。 咁即係話其實可能佢而家年輕人因為佢有機會有心肌炎，咁佢打完一針之後，可能係再長啲時間之後再接種第二針、第三針。咁只不過喺個復課安排或者嗰、那個嗰度，我覺得有幫助啦。 咁可能有啲家長覺得，早知早啲講啦。咁如果咁樣，我就唔俾個子女咧去到打第二針啦嘛，咁樣。 都會有咁嘅考慮嘅。咁但係我知道，好似其他國家有機會，佢唔係話相隔一個月就打第二針嘅。咁因為都有啲朋友嘅子女去咗其他國家度升學，咁佢哋都係因為疫苗個供應問題啦，咁佢有啲都唔係連續第一個月打完之後就第二個月再打第二針咁樣。咁反而咁樣會唔會對啲年輕人有好嘅效果呢？咁即係呢個就要專家組嗰邊俾數據我哋。 好，唔该晒梁福孝啊，多谢你吓。梁福孝咧就系沙田区嘅家长教师会联会会长嚟噶。咁而家预约咗第二针嗰啲青少年咧，咁啊卫生署话，其实佢哋可以喺网上取消翻预约嘅。咁而咧就如果真系有需要打第二针嘅话咧，咁去到啲社区中心打针咧，在场嘅医护咧都会同佢哋解释翻相关嘅风险，等佢哋作出合适嘅决定嘅。好啦，听一节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星辉豪庭快线嘅坏车仲喺度噶，龙尾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上月道。另外，较早时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不过仲系好挤塞，龙尾排到龙富路近蝴蝶湾嘅回旋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湾仔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仲系需要间封。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去映月台。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五大跌幅股份：博华太平洋、中六、金阳新能源、中国保力科技股权同埋环科国际。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 7.785， 日元 109.39， 瑞士法郎 0.924， 加元 1.264， 人民币 6.451， 英镑对美元 1.382， 欧元对美元 1.177， 澳元对美元 0.73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1。 港金报16570元，比上日收市跌14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79.24美元，卖出1779.98美元。港汇指数101无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的慢线有意外，咁而家大嘅交通非常挤塞噶，车龙一路排到近笔架山花园。就是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的慢线有意外，龙尾近笔架山花园。至于较早前咧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星辉豪庭的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咁但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而家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龙尾接近佐敦谷公园。在港岛薄扶林道去西环方向近薄扶林消防局的慢线较早前有坏车，现在龙尾接近田湾街。提提大家，在港珠澳大桥有强风措施，主桥的中快线车速限制是降至每小时80公里，慢线的车速限制就降至每小时60公里。另外香港连接路的车速限制就降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近乐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

晚6:42，繼續有陸宇光和林志恩在自由風自由風這裡。林志恩講講這個 區議員宣誓的問題，其實政府已經安排了第一批的區議員，就是上個星期五就是港島區的區議員就宣了誓了，但當時就政府說有七名的區議員的宣誓資格是存疑的，到昨天就再宣布了，就是說是監誓人跟就宣布咧，就有七名嘅區議員嘅宣誓咧，為無效嘅宣誓嚟噶。咁包括有邊幾位咧？包括有灣仔區議會嘅楊雪瑩同埋梁柏堅啦，東區區議會嘅韋少力、蘇日恆、陳榮泰同黎智恩啦，同埋咧南區區議會嘅彭卓琪，總共七位咧係被判咧係宣誓無效噶。咁變咗咧，佢哋亦都係喪失咗佢哋嘅區議員資格啦。 咁政府嘅新聞稿咧就引用咗嗰個嘅法律嘅依據，就係嗰個宣誓及聲明條例第21条啦。咁嗰條咧嘅條例就係話，如果該人咧係已經就任嚇，即係但係佢係忽略或者拒絕宣誓嘅話咧，就必須要離任。咁據了解咧，就有啲傳媒引述啦嚇，嗰啲即係取消議員資格嘅信入邊咧，就列明咗咧，各人咧失去議席咧係即時生效嘅。咁亦即係話咧，佢被裁定宣誓無效嗰一日啦，亦即係尋日啦，開始就唔再係區議員噶啦。咁亦都咧我諗啦，即係而家個安排就係話，應該唔會去追討翻嗰個區議員嘅薪津嘅問題啦。咁呢個就係之前好多嘅即係區議員辭職嘅原因啦。咁另外咧，可能好多朋友都會問，其實究竟咩原因係呢一啲議員係被裁定冇資格繼續擔任議員咧？咁亦都有啲傳媒咧就引述咗嗰啲嘅 DQ 嘅信件啦，就話咧有關嘅人士咧係作出損害啦，或者傾向損害基本法中以特首為主導嘅政治體制嘅秩序嘅行為啦，包括用一啲非法嘅手段強迫或者威嚇特首去改變政策議案啦，或者無差別去反對一啲特區政府提出嚟議案等等。咁嗱，而家咧就看似咧嗰個所謂嘅即係失去資格嘅紅線咧，即係一個角度睇就好似清晰咗啲啦，因為我哋可以喺政府嗰個信件嗰度見到一啲即係失去資格嘅理由啦。咁同時咧，我哋又見到有啲議員咧係成功。即係宣誓嘅咁樣，咁但係亦都咧，即係呢個亦都會對將來嘅立法會選舉有啲影響嘅，因為我估咧有一啲有意參選嘅人都會問，即係議員嘅角色係去監督政府施政啦，咁究竟反對政府議案去到咩程度先叫做即係無差別地去反對咧？咁樣咁或者以後我哋有一啲議員以前都會話要啲官員下台啦。咁之後仲可唔可以叫咧？咁樣咁相信即係都仲有一啲唔清晰嘅地方嘅。 其實今次政府嗰個嘅新聞公佈咧，就並冇講到咧，就個別嘅區議員咧，就究竟佢哋做咗啲乜嘢行為，令到佢哋嘅宣誓無效啦。咁而家傳媒都只能夠咧，從一啲個別被即所謂 DQ 嘅人士所收到嘅信裏面咧，去到即係去到揣測，或者即係去到睇下咧，就係政府個理據係喺邊度啦。咁亦都有啲傳媒咧去到估計啦。咁其實即係今次被DQ 嘅有幾名嘅區議員咧，其實都同一啲上年嘅民主派立法會初選案咧係有關係嘅。咁有啲係可能係參與嗰個嘅民主派嘅初選啦，有啲可能係借咗佢哋嘅議員辦事處嚟出嚟做票站啦，又或者係擔任咧嗰次初選嘅一啲工作人員啦。咁亦都係即係而家其實係冇辦法知道究竟嗰個紅線係真係邊度。咁而家只係能夠透過呢啲個別嘅政府回覆嘅信件咧，去到估計嗰個嘅紅線係咪同初選有關係。咁有啲傳媒就作出咁樣嘅估計。 咁另一個估計就係因為而家就只係完成咗個港島區嘅區議員宣誓啦，咁九龍同新界區就未宣誓嘅，咁亦都可能咧有區議員咧係參加過頭先即係陸宇光你頭先所講啦，即係譬如一啲寫一啲聲明書啊，或者借佢嘅議辦出嚟去做一個初選嘅即係場地等等，咁會唔會之後去到九龍同新界區嘅區議員宣誓嘅時候，亦都會有更加多嘅人係被取消資格咧？咁樣咁呢個就要等再之後嘅安排啦。 因為相信都仍然有一啲咧，即係上年係協助過或者參與過初選嘅啲區議員咧，咁咪即將會喺九龍區或者新界區嘅區議會咧係要進行宣誓嘅。咁會唔會話就預示住佢哋可能係因為 就做过初选或协助过初选，他们来紧的宣誓都很可能会被判他们宣誓无效呢，这个值得大家留意着。 嗯，除此之外呢，这几天其实也都连带都有人讨论即是区议会那个去向的问题啦，譬如是不是会改埋即是个选举方法呢，即是会不会采用返即是双议席单票制啊，甚至是全数委任咁样呢，咁呢个问题都即是我认为都几复杂嘅，因为其实你都涉及晒成个区议会嗰个认受性啊，同埋以及即是政府同个区议会个权责关系啦，因为而家个逻辑就是即是区议员是代表选民去质询政府部门。咁但係如果係委任嘅議員，其實佢都係政府委任嘅，咁係咪做到一個問責嘅效果呢？咁樣，咁另外如果改選制，咁區議會嗰個規模同個議員嘅人數又會唔會即係少咗呢？因為如果係跟立法會嘅選區呢，就得十個區嘅啫。之後咁所以而家就除咗 DQ 問題之外呢，另一個就係即係區議會個去向啦。 咁以前都有一啲區議會嘅委任議席嘅，咁所以有啲人就話，如果呢個風聲即係仍然係風聲啦，係屬實嘅，就會委任翻部分嘅區議會議席嘅。咁其實就係走緊回頭路啦，咁對於一啲嘅雖然話區議會作為一個地區諮詢組織啦，咁但係喺呢個即係民主化嘅角度嚟睇咧，可能咧係走緊回頭路都唔定啊。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嗱，電話旁邊咧就請嚟深水埗區議會屬於民主黨嘅區議員袁海文同我哋傾下。袁海文你好， 你好。 嗱，今次咧就政府冇去到讲个别嘅区议员咧就宣誓无效嘅原因啦。咁你自己点样睇呢条所谓红线？其实政府画喺边度咧？ 系事实上系冇讲清楚嘅，亦都冇讲清楚点解系唔接纳嘅。因为我哋都见到有啲即系唔同嘅议员去作出佢嗰、那个。解釋之後咧，咁就冇進一步咧係去回覆點解呢啲係唔接納。咁但係即係基於我諗好多政界嗰、那個分析啦，或者可能收到好多一啲即係所謂消息人士，即係喺從媒體嗰啲即係報道，咁好大似乎好大程度都係涉及初選相關嘅事宜嘅。咁但係坦白講呢啲嘅紅線啦、啊，或者一啲嘅所謂嗰個佢唔信任嗰啲情況咧，其實都係好似隨住唔同嘅時間就不斷有加有減，都係好清晰冇一個統一嘅標準。而我諗歸根究底，亦都係嗰、那個而家即係宣誓條例或者即係修訂咗嗰個負面清單咧，其實好闊嘅，係俾政府監誓人或者律政司係一個好大嘅權利。其實坦白講，佢可以界定負面清單一啲不利香港或者傾向即係損害香港利益，其實已經可以唔信納嘅。咁呢啲咁闊，其實坦白講係等於一把刀係隨時行喺議員個頭度。今日唔得，其實將來都可以知因為咩事而跌落嚟。 咁好多人都會關心即係民主黨嗰個去向啦，因為民主黨就好快會喺會員大會去傾呢個問題嘅。咁我睇翻個名單就有一啲嘅民主黨嘅議員就過到啦，有一啲就係被取消資格。其實會對於你哋嗰個選舉部署有啲咩影響？ 我諗唔同黨員有唔同考慮啦。我坦白講，我冇就住啲人有即係仔細咁樣同即係黨員即係討論過。咁但係我坦白講，我見到即今次點解，譬如我哋就算我哋自己黨有啲得，有啲唔得，有陣時坦白講係可能係一啲運氣或者係啲即係陰差陽錯自然嘅情況出現都唔出奇嘅。咁我好難講其他人佢點樣考慮啦。但你問我自己嘅話咧，我考慮一個即係政黨或者任何人係咪應該喺即係而家個狀態參選咧？我覺得嗰、那個為民發聲、發啲即係發聲、敢於發聲呢一個原則，我諗係好緊要嘅。咁但係都要即係而家坦白講，喺香港嘅情況，好明顯係因為國家安全又或者公共衞生考慮嘅影響下，其實人權係好大嘅影響啦。咁我覺得作為一個民主派，民主、人權、公義呢啲都係核心價值啦，而呢啲價值都係會有啲底線同埋標準。咁究竟會想參選嘅人係啦，有冇為民發聲咧，爭取恢復最大嘅權利咧？喺呢段時間咁艱難，又做過啲咩咧？如果過往或者呢段時間都冇做過、唔講過，點解覺得入到立法會又會突然間可以變到咁講翻呢啲事咧？咁所以呢啲你問我，對我嚟講都係會一啲係考慮嘅因素咯。咁但係我好難講其他黨員佢哋嘅考慮嘅因素，因為個個都會係唔同嘅。 咁或者唔好讲到即系年底参选立法会咁远啦。咁其实因为嚟紧啊，九龙区同埋新界区嘅区议会咧都要接受，都要进行宣誓啊。佢哋区议员，咁其实见到而家即系你哋都有部分嘅党员咧，嗰个宣誓系被监誓人系判为无效啦。咁你哋预计会再损失多几多个区议员咧？有冇一个咁嘅计算喺度咧？ 我自己就冇特別呢個即係數嘅，但我知道我哋本身有20多個區議員，咁但可能我無可避免，即係繼續落去都會再有啲嘅損失。咁但我就手頭上冇一個確實嘅評估嘅數字咁樣咯。係啊，同埋坦白講，正如一開始講啦，嗰條紅線係會好飄忽，突然間會多咗好多嘅即係因素不斷延伸噶嘛。過往坦白講有啲傳出過嘅因素，嗰啲亦都好似突然間有陣時又會消失。咁所以真係好難講最後嗰、那個我哋由留組任嘅區議員嘅數字啦。 嗱，咁據你了解咧，其實而家每一位咧收到政府回覆信件嘅一啲前區議員咧，佢哋被取消資格嗰個原因係咪都唔一樣嘅？ 我冇特別即係知道佢哋每一個情況，但係似乎就係都係同嗰個初選係啦，個字相關嘅唔同事啦。咁我大致係知道係整體呢個情況，但係你話個別係咪有啲有冇啲唔同？我又好似我冇手頭上冇呢個資料，所以我好難去作一個評論咯。因為同埋我估可能每個議員去答翻嗰個回覆嗰、那個即係方向，或者即係收到個回覆，可能佢哋都有自己嘅考慮啦。咁所以我真係唔知係啦，大家佢哋嗰個處理上誒邊，同埋我亦都知坦白講嗰個回覆會有一定嘅法律風險可能會衍生啦，咁所以我覺得唔同議員或者唔同即係議會同事想小心處理，我都非常之理解。 今次政府去到判斷某一啲嘅區議員嘅宣誓為無效嘅時候咧，講緊佢哋喪失資格嘅日子咧係佢哋即係宣誓無效當日啦嚇。咁變咗就唔係之前所即係傳出嘅風聲，就係話會追討翻之前嘅啲薪津啦，就引致好多嘅區議員咧就擔心而辭職啦。咁你點樣理解呢件事嘅落差咧？ 我一路都講嘅話，政府唔去澄清之前喺七月時候，一啲政府消息人士放風出嚟話會係追薪，追成個任期，即係由2020年一月起，即係成個追薪。其實我覺得係好卑鄙，同埋係刻意利用呢啲嘅消息去壓力咧，係去令到迫使好多議員咧自行辭職嘅。因為坦白講，五月過條例，其實都已經好清楚寫到明，那個監誓人其實冇權拒絕任何人嘅宣誓，都冇講到任何嘅即係追薪嘅安排，所以我睇唔到任何嘅法律理據。就算嗰啲報道消息嘅報道，其實都冇交代過背後嘅法律理據咯。咁但係你見到無論特首好，無論係局長徐英偉好，都冇清楚交代過，就係容讓呢啲嘅消息不斷咁樣係去發酵，製造嗰個恐慌。咁我覺得嗰個手段係好低壯。咁而家嗰個處理相對係跟乎一個即係正常人理解嗰個即係應有嘅公共行政嘅程序。咁我只能夠講而家一個係相對合理嘅安排。而七月嗰陣時，我覺得係非常之無譜，而政府一路都唔澄清，我覺得係非常之荒謬。 你有冇同一啲譬如你嘅黨友去理解過，就係政府會要求嗰、那個區議員去作出一啲申述啦？咁政府之後有冇回應翻呢啲區議員嘅答覆嘅？ 即係你話意思取消 係啊，取消資格之前。 我手頭上都坦白講，我都冇呢啲嘅資料嘅，係啊，所以可能要睇下問翻係啦，即係當事人。咁但我官府好似唔同我見到港島區議員，似見到佢哋可能社交媒體或者係等等有報道嘅內容，似乎都係冇好清楚交代到點解唔信納嗰個嘅解釋嗰個原因咯。而事實上，我覺得我知道有啲嘅即係質疑，可能係好牽強。即係用初選咁樣係去延伸，就係話無差別咁樣係去即係否決一個預算案。咁但係呢個都係完全係兩碼子嘅事咁咯。即係唔同人即使可能會參與，都可能有唔同嘅考慮，唔一定係一個唯一一個目的。咁我唔知呢啲即係政府其實都冇解釋過。咁所以係有好多嘅疑問係喺背後。 有被判宣誓无效的区议员，譬如梁柏坚咁咧，都研究紧上诉的可能性。你哋民主党会不会都协助啲被 DQ 的党友去到做上诉呢？ 是，我想我们会很尊重党友的意愿，因为上述都会有面对一些财政等等的风险，但如果坦白说有党友是愿意考虑这个方向，我觉得党是有责任是去支援的，因为议员那个就是那個議政的權利是理論上應該是由市民是給我們的嘛，但是現在很明顯是因為所謂不符合這個就是消費條例都沒有一個很清晰的解釋，我覺得這個不是一個合理的情況，我覺得我們應該是為我們的黨員為我們就是失去資格的同事爭取應有的權利，我覺得所以黨是有個責任在這裡，就是只要個黨員是有個要求，我覺得都應該是處理的。 嗯，咁民主黨而家亦都有一啲嘅，即係區議員係過到呢個宣誓啦。其實你哋對於佢哋喺區議會嘅角色咧，係有啲乜嘢期望？ 你咪即係留任留 任，係啊，留任嗰啲。係， 其實咧，坦白講，我覺得都係艱難咗好多嘅兩個層面啦。一就係出缺嘅人數係真係少咗好多，即係多咗好多。咁變咗留低喺個議會，有啲議會我見到個別有啲議會可能。会都未必开到，或者是不能够补选，因为少过四个人，因为要选回主席啊、副主席，是要一个动议同埋即系两个一个提名同埋两个和议先得嘅。咁变咗呢啲系可能比较难啦，可能只系做到嘅层面系可能系即系代表市民发表意见。咁而亦都有另一个困难之处，就系我哋喺地区嘅层面，啲拨款嘅层面咧，其实都遇到好多唔同嘅阻挠喺呢段时间。有一啲地区研究，可能譬如我举个为例，深水埗区有啲医疗相关嘅调查，好地区啦，好民生啦，完全冇停电，其实都可以被拖延一年以上都未批到。咁亦都有唔同嘅消息话，出年嘅财政年度就系会社区参与拨款都会咁所以坦白讲，我觉得系即使留任到，面对嘅挑战、面对嘅困难都系好大。咁但系我觉得参选嘅嗰一日，我相信我哋嘅同事都系会用最大嘅努力系去服务市民。 最后半分钟到，最后半分钟到咧，就近日有啲风声就话咧系政府研究紧会即系重推翻呢个委任嘅区议会议席啊，你哋点睇咧？ 我觉得呢个完全系民主嘅大倒退。區議會過往都是有委任，一步一步慢慢取消不同的委任，全民直選，所以現在區議會我想相信是香港即是有史以來是一個全民選的即是議會啦，可能權力未必說有很多，但是我想個意義是 很清楚的。咁我唔明點解而家係即係改曬所有嘅呢啲宣誓啊、條例啊，有咗唔同嘅更加大嘅權力咧， okay. 其實都咁怕呢個民選議會。咁我一定會出嚟解釋。 好，唔該曬袁海文，多謝你嚇。袁海文咧就係深水埗區議會屬於民主黨嘅區議員嚟噶。咁不過都要重申啦，即係呢個係風聲嚟嘅，即係聽下佢點樣睇嘅。好啦，我哋電話18723111，有興趣可以打嚟同我哋傾下。 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气温介乎27到3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系排到去星河名居。另外后些少啦，近住思瑞桥底呢一段啦，车龙就排到去近苏屋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香港仔隧道北行嘅间封措施已经取消。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就一路沿住启德隧道排到去启福道近油站。咁而家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啦，需要间歇性封闭噶。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思瑞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多实街，龙翔道西行上去思瑞啦，龙尾喺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 Mega Box， 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去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挤塞。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临时街呢一段咧，车龙一路排到下角道近政府总部。 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敬业街挤塞，龙尾喺九龙湾验车中心。另外喺彩虹交汇处去荃湾方向嘅车龙啦，排到观塘道近常怡道，同埋伟业街都系近常怡道噶。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御港湾。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相当繁忙，龙尾去到连翔道近擎天半岛。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一段啦，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呢一段车龙就排到去兆麟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喺富健花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之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要停车熄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全国最大型体育城市，汇集各省市及各地运动精英，竞逐最高殊荣。 港台电视32延续运动热潮，直播今届全运会精彩赛事以及闭幕礼盛况，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第14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港台电视32 为你倾力播放。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77至79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9月20号至11月18号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融，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剛才講緊嘅咧，就係有七名啊港島區嘅區議員咧，就被監誓人即係民政事務局局長咧，就確定為宣誓無效噶。咁佢哋都係喪失佢哋嘅區議員資格噶。咁點樣睇呢件事咧？咁啊，嚟緊即將亦都要宣誓嘅九龍區、新界區嘅區議員，會唔會亦都有一啲係會被判斷係宣誓無效咧？嚇！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聽眾高女士喺度。高女士你好， 系主持你好啊， 请讲啊。 嗱，首批区议员宣誓咧就已经有咗结果啦，政府亦都回复咗被 DQ 区议员嗰啲理由啦。咁我觉得咧有两点嘅，第一就系对日后有意从政者敲响咗警钟，起到警惕嘅作用。除了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嘅原则咧，同埋完善选举制度嘅向前推进咧。首批區議員已經完成了宣誓啦，我相信其他區嗰啲都會按照依個模式宣誓噶啦，一定會有 DQ 噶啦。咁呢個結果俾大家嘅啟示就係、是，有意從政嘅人士咧，就好似早前阿夏寶龍主任嚟香港時所講嘅，選出立場堅定啊，擔當作為，為民愛民，有感召力。 Okay. 有责任心呢五个字讲嘅能力标准为原则，系咪先？同时咧，第二点就系俾特区政府一个机会思考，日后点样样将区议会嘅定位、功能等等进行改革。 Okay. 多谢主持。 好啊，多谢晒高女士嘅电话。系咪咁咧？林志恩，系咪都清楚設定翻一個從政者嘅標準，讓後來即係要去到從政嘅人士都有一個標準可以去跟隨，就係其實而家嗰個政治嘅體制下要求愛國者治港嘅，咁係咪大家就清晰咗邊啲人係符合呢個愛國者治港嘅條件呢？ 我想有两点都是叫做厘清了的。第一就始终我们有在手的就是一个政府免清单。另一样呢就是我们见到其实刚才我们提过有一些失去了资格的区议员呢都是跟一些事件有关的，譬如跟初选案有关。这两点是清晰了的，就是说是过去究竟你有些什么言行是会令到影响了你议员的资格。但是对于将来即是说进入了或者留任现在的区议会的议员，他们将来有些什么行为是可能触动到这些红线的呢？这一点呢就似乎现在就还未清晰的。 嗱，睇翻即係之前啦，咁啊，政府修訂咗同公職人員宣誓相關嘅條例啦，當中就包括埋即係區議員都要宣誓啦。咁其實嗰陣時咧修例嘅時候咧，係列出咗正面清單同負面清單嘅。咁頭先講到話負面清單咧，咁包括咧就係一啲作出或者進行危害國安嘅活動啦，拒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特區擁有並行使主權啦，宣揚或者支持港獨主張啦，仲有就係損害基本法裡面以特首為主导的政治体制秩序的行为等等。那我想有些人可能 会比较担心，就是刚才所讲的最后一点，就是什么叫做损害基本法里面以特首为主导的政治体制秩序的行为呢？那包括就是譬如对于特区政府有比较猛烈的批评啊，甚至或者叫特首叫官员落台啊，又或者是其他的方法叫做即系佢个条文讲话就系用非法手段强迫或者威吓特首改变啲政策啊吓，同埋即系或者提交立法会审议嘅议案啊，咁乜嘢为之即系强迫或者威吓特首嘅一啲手段咧？咁呢个可能有啲人系有啲关注喺嗰度 嘅，同埋可能系喺立法会嘅层级咧，即系呢几条嘅即系負面清單就會比較容易啲理解大家，因為立法會始終有權去否決政府嘅一啲譬如財政預算案啊或者法案等等。咁但係喺區議會嘅層次嚟講，我哋應該點樣去理解呢幾個負面清單呢？咁又係另一個問題嚟㗎嘛，因為 係咁好啦。咁啊，跟住落嚟都要睇一睇咧，嚟緊嘅區議會啊。咁佢哋嘅宣誓咧，究竟系会有咩事发生啦？究竟系咪会有更加多嘅区议员会被判定为宣誓无效咧？咁呢个要睇咧嚟紧嗰三场嘅宣誓咧，究竟点样进行法啦？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讲一讲其他题目。 呢个系属于中国人嘅决战时刻，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共产党军嘅力量可以话系势不可挡。要赢人先要赢得民心，这句说话原来就是他们的胜利秘诀。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至下午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们一起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如果你因为患病而周身不舒服，但是身边又没有人明白，真是很难受的。 三位红斑狼疮的病人合力开了一个专业，给一班同路人交流放松。 今个星期日我们请来其中一位创办人沈仲文分享下他的故事。 逢星期日下午一点， 杨思敏、邱艳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为期两年的乳癌筛查先导计划在九月正式开始了，是不是可以做到及早发现、尽早治疗，避免癌症恶化呢？今个星期的香港家书请来香港乳癌基金会创会人张淑仪医生同我们分享这个话题。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七点十四分啦，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林志恩喺度啦。林志恩啊，呢次时间咧，想同大家倾倾咧关于同乐运动会嘅发展啦吓。嗱，同乐运动会个英文咧就叫做 Gay Games 啦吓。咁啊，顾名思义咧，其实系一啲性小众嘅社群啦，包括系同性恋、双性恋、跨性恋、酷儿等等呢啲嘅社群咧，去到举办嘅一个运动会嚟噶。咁啊，其实咧就所有人都可以参加，就无论你系乜嘢嘅性 性取向或者性别认同咧，其实都可以参加嘅。咁预计咧，其实原定咧就系嚟紧2022年11月咧喺香港举行嘅。咁但系咧，寻日就有一个嘅宣布啊，就系话咧会再延后一年吓，就会去到2023年11月咧先至会举行。咁确实系资料再定。咁点解会有一个咁样嘅决定咧？咁就佢根据佢哋嘅新闻稿所讲啦，都系因为疫情嘅关系啊。咁就话而家嗰个变种情况仍然变幻莫测啦，令到好多地方咧都有好多嘅旅游限制，海外参加者难以安排嚟香港。咁所以咧就系、是、都希望有一个嘅延期啦，可以有足够嘅时间去再制定合适嘅练习时间表啊。林智恩， 嗯，系啊。咁我哋如果睇翻咧，佢申办嘅时间咧都系2017年啦，吓，即系几年时间啦。咁、嗯、啊，其实我哋亦都见到咧，香港有一啲嘅官方嘅单位咧都支持今次即系香港嗰个同乐日嘅举办嘅。咁譬如平等机会委员会啊，香港旅游发展局等等啦。咁而且咧过去咧亦都有啲立法会议员咧喺议会嗰度提出过一啲口头嘅质询啦。咁就认为咧，其实今次咧去举办呢一个活动咧，系去展示香港社会即系多元包容嘅一面嚟嘅咁样。咁啊，除此之外咧，头先陆宇光你都提到嘅，就系、是、呢个同乐会咧，其实都唔系净系讲紧话即系叫去推广一啲叫做同志嘅权益咁简单，而系佢系讲紧一个即系共融啊，系啊，即系共融亦都系包括可能系一啲种族啊或者残疾人士啊等等嘅共融嘅理念嘅。咁啊，点解咁样讲咧？嗱，因为咧我哋睇奥运会咧就会有一啲嘅叫做资格嘅选拔啦。咁、但系呢个同乐运动会咧，佢就冇即系一个叫选拔嘅过程嘅。咁所以咧，佢就即系认为咧呢一个同乐会咧就可以即系透过一个譬如体育文化嘅活动咧，去推动一个平等共融嘅信息嘅。 咁但係呢之前呢就喺立法会呢、這个同乐运动会呢就受到一啲嘅议员嘅讨论啦。咁其中一啲嘅建制派议员呢都用咗一啲几猛烈嘅字眼去到批评呢个运动会。譬如话何君尧啦，就曾经就话过呢个活动有失体面，话有关嘅经济收益系污糟钱。上个月呢又批评呢个活动系披住羊皮嘅豺狼。另外呢就亦都有譬如梁美芬啦，就讲到话呢个性倾向嘅问题争议极大，担心呢有其他人透过活动咧就带嚟敏感议题等等噶，咁所以都令到呢个嘅同乐运动会咧，咁系多咗一啲嘅社会上面嘅争议啦。咁而家呢个嘅运动会要延期一年啦，咁除咗因为疫情嘅关系之外，其实喺香港系咪都受到一啲嘅政治压力咧？ 咁呢度都諗啦，即係阿梁美芬呢其實佢都有問過一個問題嘅，就係話究竟嗰一啲嘅參加者，譬如佢要去展示一啲旗幟，或者佢哋嘅衫嗰度可能有啲標語嘅時候，咁嗰、那個舉辦嘅單位咁會點樣去處理呢一啲政治嘅風險咧？咁樣咁同埋另外咧，即係同樂會亦都我哋會諗啊嚇，因為唔會好似奧運會咁樣有選手村噶嘛。咁一啲外來嘅即係參加者，佢哋嗰個防疫措施又可以實際上點樣做咧？一陣間我哋都可以同主辦單位去傾下。 咁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自由風傾下嘅。嗱，電話旁邊就請嚟主辦單位啦，就係香港同樂運動會嘅聯席主席林敏慧啊。林敏慧你好， 你好，多谢你，卢宇欣同埋林志， 系啊，不如都请你再解释多次你哋延期嘅原因啦。 好啊，咁其实头先都你正经都讲过啦，主要就系因为呢个疫情嘅因素啦。咁我哋其实喺两年前咧，一路以嚟已经系有呢、這个我哋有一个风险评估嘅小组嘅。咁我哋其实制定咗一个呢、這个备即系备替嘅方案啦，一路睇住我哋唔同嘅风险点咁样。当然当中系包括咗疫情啦。咁其实咧。本來我哋就即係每個月都一路有去睇啲咁嘅風險點。咁其實因為如果我哋原定係出年要去即係舉辦呢個活動嗰陣時候咧，我哋最遲咧係應該今年嘅11月最遲就係一定要開我哋嗰個正式嗰個報名噶啦。咁所以變咗其實我哋再推翻前，即係變咗其實我哋8、9月嗰陣時候咧，就應該係要應該啟動成個即係無論係推廣啊，或者係即係系統嘅接通啊，各樣嘢啦，係咪？咁所以嗰陣時候，當我哋再去按住我哋自己嘅時間表去睇翻呢個風險評估嗰陣時候咧，好明顯，我諗我哋大家都好清楚，即係而家呢個疫情嘅情況咧，係 即係唔係可能係唔實際啦，可以咁講。如果我哋喺呢個開通時候，呢外邊嘅人嚟到，因為我哋再回翻到我哋最初點解舉辦同樂運動會呢個初心，我哋其實係希望一個國際嘅盛會，一個多元共融嘅一個體育文化盛會。我哋係希望有好多好多唔同嘅人可以嚟到香港嘅。咁如果根本而家我哋睇翻目前嘅環境，即係。無論是話尤其是第一次嚟到香港，我哋希望多啲亞洲嘅人嚟得到。咁我哋睇得到，特別喺亞洲地區，根本個接種率係即係真係不如人意啦，係咪？同埋亦都外國嘅人嚟到係唔可能。所以咁嘅原因，我哋係真係覺得為咗我哋嗰個初衷，所以我哋情願不如我哋推遲，希望可以俾多啲時間，睇下會唔會係能夠達。 是即當然明白嗰個疫情咧，係仍然出現很多變數啦。咁但係有冇其他嘅方法可以去到有效防疫，又可以搞到呢個運動會咧？你見到譬如今年即東京奧運嚇，亦都係全運會，亦都可以順利舉行。咁同埋即譬如出年嘅亞運，亦都係出年就會舉行啦，亦都未話有一個咩變數嘅時候，其實你哋有冇其他嘅方法可以確保個運動會繼續舉行呢？ 其实当然我哋最初啲都有谂过，我哋可唔可以系咁做？咁我哋当然系一定会按照翻即系政府现时有嘅一啲嘅措施咁样去就系海外人士嚟到系会点样我哋就完全系会按翻政府个防疫嘅措施去做事咁样啦。咁但我谂我哋同乐运动会同即系可能亚运会啊或者系即系奥运会啊呢啲有唔同嘅地方，就是、因为我哋系一个。社區一個全民運動的一個運動體育文化盛事嚟嘅，所以我哋其實係需要，即係我哋其實一個社區的參與咯，係好重要呢樣嘢。咁所以其實我哋都有留意到，即係目前嚟講，由於疫情，譬如甚至乎就算最近喺香港，我哋睇到搞嘅一啲社區隔離嘅或者係。嘅一啲牌照嘅許可啊、批准啊各樣嘢，其實係令到一個搞一個咁大型嘅一個運動會咧，其實係入邊係會有好多好多存在嘅困難同埋風險點咯。咁所以我哋覺得其實即係其實係會有好大嘅一個難度咧，應該咁講。咁所以我哋因為亦都考慮到咧，其實由於香港同外國很多國家對於疫情的、那個處理方法，因為他們現在很多國家已經是用一個即與疫情共存的這個這樣的生活態度了嘛，所以呢其實呢在很多在海外的一 些運動的組織團體呢，其實他們都因為兩年都他們每年其實都有搞他們自己的賽事的，因為他們都有兩年由於疫情緣故都沒有搞了，所以呢其實他們很希望是出年，由於佢哋個喺佢哋個社會入邊已經係開始可以，即係可以再即所謂正常嘅生活翻，咁所以變咗對佢哋嚟講，出年係一個好重要嘅時間，佢哋係一定會搞，好想搞。咁由於我哋睇翻香港自己，我哋目前嘅情況，政府都講過啦，可能係最早可能啊，出年三月先可能可以同到國內嘅通關，然之後可能先再要睇下將來係點樣。咁所以我哋覺得嗰、那個。令到其實是很得不穩定性咯，咁所以我哋情願不如話早啲同對方人哋講其實不如我哋即係你不如你哋去直接去搞你哋出年嘅運動啦，喺翻你哋本國或者你哋嘅地區嗰度，而同我哋大家一齊，然後跌埋心水嚇，2023年我哋就一於係再嚟到香港咁樣。 你剛才提到那個活動的初心，那我就留意到呢今屆就其實香港拿主辦權就是亞洲第一個地方是舉辦到這個活動的，其實就想問一下你們最初申請的時候其實主要是跟什麼的城市或者地區去競爭，以及香港是因為什麼原因而拿到這個主辦權？ 其實呢我哋最初其實係申請嗰時，2016年嗰陣時就已經係申請嘅，就是、發覺原來亞洲係全運從來未舉辦過啦。咁基本上咧，當時係2016年嗰時咧，係有17個國際嘅城市去申請主辦嘅。咁當中包括譬如即係華盛頓啦，或者係墨西哥的一些城市啊，主要是一些美國的大城市啊 ，Los Angeles 啊都有的。咁我哋申辦做了一個即係17個城市當中啦。咁跟住2017年嗰陣時候咧，佢哋當時主辦即係 嗰邊個機構有嚟到香港，亦都去做過實地嘅視察嘅。咁2017年之後咧，嗰陣時候咧，佢哋就香港，我哋就係做咗嗰個三強啦，可以咁講。咁當時嗰三強咧就係華盛頓啦、香港啊，同埋墨西哥個瓜拉哈拉瓜呢個咁嘅都市嘅。咁都係然後咧，我哋就喺呢三個城市入邊再去做一個即係爭奪啦嚇。咁當時我哋係有一個有成120多封嘅支持信，無論係個人、團體、社區或者係商界或者係一啲政府部門，例如頭先包括平機會啊咁樣，或者係旅發局啊咁樣，都當時係有支持我哋呢個申請呢個主辦嘅，咁所以係即係得來不易其實。 嗱，咁場地上邊咧，即係政府亦都有講過係會配合啦。咁其實亦都有唔少嘅社會人士同議員係支持呢個活動嘅。不過我哋頭先即係去討論嘅時候，亦都留意到啦，有一啲嘅議員都有一啲反對嘅意見嘅。咁其實呢啲爭議咧，即係出現咗之後咧，你哋預期即係來年再去舉辦呢個活動嘅時候啦，即係喺租借嗰個場地上面會唔會有一啲困難？ 咁其實我諗首先講一講嗰、那個議員嗰邊啦。咁其實我諗喺即係呢一 part 咧，我諗我哋由最初成日喺度講起，我哋係一個即係非政治嘅組織嘅嚟嘅。咁我哋真係最要根本就係想搞一個體育文化嘅活動，係嘛？係一個多元共融推廣呢、這個係我哋唯一嘅訊息。咁至於場地租用嗰度咧，我哋係當然啦。我諗早期你哋都睇到，就係話我哋係的確係遇到一啲嘅困難咁樣。咁我哋都有同政府，譬如康文署啊，或者係繼續去努力去接觸嘅。咁但係同時間亦都了解到政府係有一定嘅，即係可能係考慮啦。咁所以變咗我哋其實而家已經好積極去唔同嘅私人機構啊、學校啊、唔同嘅組織去睇佢哋嘅唔同嘅場地點。咁我哋就係亦都會利用呢一段其實呢一個時間，我哋係會去重新去提。建構過我哋嗰個計劃啦，可以咁講。 頭先啊，林志欣嘅問題係，即係因為早前咧，政府就話都得悉到你哋咧已經係揾到8至9成活動嘅合適場地啦，包括係大專院校啊，一啲體育總會啊去幫你哋啦。咁但係而家延期嘅話咧，等於所有場地要重新再揾過。咁喺而家嗰個嘅即係政治爭議之中，擔唔擔心你再延期要再揾場地，可能係有難度喺度咧？ 哦，明白。咁咁當然呢個我哋係會繼續逐個同嗰啲唔同嘅機構去再繼續去傾啦嚇。咁但係我哋暫時嚟講，即係由琴日我哋即係所發布咗呢個消息之後咧，我哋同我哋主要嘅一啲合作夥伴啊，無論係我哋嘅贊助商啊、義工團隊啊、咁樣學校啊各方面，都有呢啲咁嘅溝通咧。其實初步嚟講，大家都好理解。我哋呢個決定咧，亦都係表示支持，都係即係覺得嚇好啊！我哋再可以坐翻低，再去睇下點樣去再做一啲安排，同埋繼續去即係有呢個凝聚力去推動落去咯。 OK， 咁除咗場地之外咧，即係另一個有議員提嘅問題就係、是、一啲叫政治風險嘅管理啦，即係譬如嗰啲選手佢舉嘅旗啊，或者著嘅衫啊，佢哋嘅標語等等。這個大會可以即係有啲咩方法去避免嗰啲選手係觸犯咗香港一啲相關嘅法律？ 其實首先我諗我第一樣要講咧，其實同樂運動會咧唔係一，即係我哋所有嘅人參加咧，都係用個人嘅身份去參加嘅，唔係超越咗，然後唔係用一個咩國家或者地區啊呢啲咁樣嘅睇法。咁所以咧呢個係第一點啦嚇。咁所以變咗我哋成個過程入邊係即係譬如唔會話好似奧運咁啊，你贏咗金牌又會又唱國歌啊國旗，即係冇呢樣咁樣嘅嘢，係你代表你自己個人嘅突破。咁另外一方面，其實我哋一路都係好清楚咁講咗，我哋同樂運動會唔係一個政治嘅組織，我哋唔希望任何人係利用呢個平台，係去即係去講佢一啲某啲佢自己嘅即係政治嘅言語啦嚇。我哋都係會去鼓勵所有嘅人係即係嚟到一個地方，嚟到一個國家或者地區，係要尊重當地嘅法律文化嚇。一樣嘅啫，其實呢樣咁嘅嘢係所有作為一個嚟到香港嘅人，都應該係遵守香港法律啦。呢樣嘢係我哋係好清晰，係講俾所有人聽，我哋都會係去尊重呢樣嘢咯，去鼓勵我哋所有嘅參賽者、參加者都係做呢樣嘢。 咁但係即係譬如佢哋只係想表達啲共融信息，即係喺個表喺運動場上面俾共融信息啫，咁會唔會都被視為一啲嘅政治語句咧？ 咁我諗呢、這個即係如果係咁，我諗呢樣嘢其實可能要暫時嚟講係即係比較係啦，比較難，即係咩係個人信息咁呢啲係比較係比較嚇空咗少少， 係好，我哋不過我哋時間關係啊，咁啊同阿林敏慧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嚇。咁我哋電話1872311 18723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7:30由方艳南报道新闻。教育局更新本学年全日面授课堂安排，以接种第一剂疫苗的12到17岁学生达全校学生人数的70%，并超过14日，亦属于符合恢复全日面授条件。教职员仍需接种两剂疫苗的安排就不变。若学校未能够达到全校恢复全日面授课堂，但个别级别的学生达到以上条件，當局亦可允許有關學校為該級別的學生進行全日面授課堂和其他活動。中學校長會預計新安排有助釋除家長疑慮，預計會有更多學校申請個別年級甚至全校上全日面授課，但有家長說不會安排子女打針。局方表示，截至今日全港共有11所中學申請在個別級別恢復全日面授課堂。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今日没有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继今个月2号，即是两周后再次零确诊。本港至今累计12149宗确诊个案，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5宗。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说，当局在裁定区议员丧失资格时，有清楚列出理据，并非好像部分人所指只有一句。他表示不會透露個別人士不符合宣誓的理據，重申已經要求個別參與宣誓的區議員澄清和申述，經審視後作出裁決。主要有報道指政府有意改組區議會，徐英偉表示將來地區行政的發展方向有需要檢視，但暫時未有安排公布，當局要先處理區議員宣誓。民主黨主席羅建熙認為政府有責任公布理據和標準，但擔心紅線會轉變，例如當局指相當可能損害香港整體利益的理由有不清晰的地方。本港失業情況持續改善，6至8月的失業率是 4.7%， 較上次回落 0.3 個百分點，是連續第六期錄得下跌，有187,700人失業，減少10,700人，就業不足率是 2.2%， 回落 0.2 個百分點。大多數主要經濟行業的失業率都見下跌，其中建造業和運輸業有相對明顯的跌幅。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說，與消費及旅遊相關行業當中，零售業和住宿服務業的失業率較上一次分別下跌 0.4 和 0.5 個百分點。他說隨著經濟繼續復甦，勞工市場應會進一步改善，政府派發的電子消費券將繼續支援與消費相關的活動。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明日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氣温介乎27到33度，吹微風，展望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局部地區有驟雨，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晚上8點，現時氣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加士居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卫理道桥面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龙尾去到渡船街近灯打士街。咁就喺加士居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卫理道有意外，龙尾去到渡船街近灯打士街。咁而家佐敦道去加士居道嘅交通咧都比较挤塞嘅，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过咗民安队总部，而连翔道去柯士甸道嘅交通咧都系比较繁忙。 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只是隧道口一带车多少少，咁但系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嘅交通咧就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过咗启德隧道，龙尾去到启福道近 Megabox， 启德隧道喺尖沙咀方向因为车多实施紧近气性封闭措施。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天马苑，大佬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乐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彩虹交汇处一带咧，交通繁忙。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嘅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咁而前少少咧都系太子道西近去大角咀方向近窝打路道嘅交通都系繁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而家近住油站对开一段嘅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界限街近喇沙利道。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咁而喺天水围嘅天影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华路一段嘅交通挤塞，车龙排到去天盛苑。提提大家，港珠澳大桥主桥有强风措施，而家中快线车速限制是降至每小时80公里，慢线的车速限制就降至每小时60公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体坛一二三， 我是徐家乐。以为完咗奥运就见唔到我，边有可能啊？嚟紧仲有大把精彩体育赛事，留意港台体坛一二三。 港台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伟勤、叶婉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如果我阿一要为期间限定不是手下留情揀一首歌，我会揀呢一首。 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乎在。 哇，啲歌词咁明显啊，一听就听得出，摆明呢首歌系送俾听众噶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 晚上八点至十点， 期间限定，不是手下留情。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嘅子女喺2019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喺2022-23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你亦可以在网上递交申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香港同樂運動會啊，咁就決定咧係延期一年咧，就由2022年11月延期到2023年11月先至舉行啊。咁啊，當然佢哋頭先就解釋係因為疫情嘅關係啦。咁但係咧，亦都唔能夠咧，就係唔睇翻咧，就係近期咧，就係呢個同樂運動會喺立法會裏面所引起嘅一啲討論啦嚇。咁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林志恩啊，我哋有位聽眾打上嚟，就係。听众畜生在度啊，畜生你好， 系响度， 系请讲 啊，大家好，大家好， 请讲啊，请讲啊， 系嗱，咁我就其实喺六月嘅时候已经喺你哋嘅香港电台第五台个英文节目咧，同对方嘅主办人咧系有个即系大家对嘴讨论呢个问题， 系 嗱，咁我嘅意见咧就系话即系呢个同乐运动会咧就系、是。 如果你詳細睇佢個內容啊，或者主辦嘅方式咧，就係、是、我睇唔到咧，就係、是、靠一個嘅運動會咧，係可以將呢啲所謂共和咁，只不過咧就係、是、一個虛幌子，將呢、這個題目呢、這個名稱出嚟，係做唔到個目的，同埋咧就我唔明白點解跨性別人士。在咁多众多嘅个人特色要受保护嘅环境底下，佢哋系要突出嚟，系要佢哋有个优先啊，或者系佢哋系即系要即系享受呢一样嘢咯，咁样，咁呢个系好重要咯，咁嘅情况啦。香港都未有跨性别嘅保护嘅情况底下，系嘛？咁变咗嚟讲嘅时候咧，就系话特别嘅有一样嘢咧，就系佢哋嘅主持人咧。就是即系确认一样嘢咧，如果有呢个活动嘅时候咧，佢哋系接受一样嘢叫自我表达噶。咁主持人你要明白自我表达的话，嗰、那个人认为自己系女人又女人，男人又男人，系绝对唔使理佢嗰个生理性别嘅。咁同佢同场啊，嗰啲人如果系共享呢个更衣室啊、厕所嘅时候，佢哋知唔知呢样嘢咧？ 咁你觉得嗱，首先就系你觉得呢啲跨性别嘅人士。应唔应该系有一啲嘅方法或者有啲嘅活动，同公众有一个共融嘅一个效果咧？咁而如果系需要嘅时候，呢、這个运动会系咪一个适合嘅一个场合咧？你觉得？ 嗱，我讲咧就系、是、跨性别人士，佢哋搞咩嘢都好，系一个私人活动嚟嘅，就唔系叫做话与众同乐啊！香港仲要即系推动咧，香港政府要俾优先佢哋去考下搞呢啲嘢，或者系。即系当全民所谓同乐呢样嘢唔系咯，系嘛？如果要搞咧，就系八月一号嗰啲政府搞嗰啲就系全民运动日咧，嗰啲就系大家应该参加咯，就唔系某小群。佢哋可以申请到设施嘅话，佢咪去搞咯。但系就唔系话佢哋有优先啊或者咩嘢咯。我纯粹咧都系觉得咧就系呢啲系私人活动，系佢哋小众嘅关注啫。 OK， 好啊，多谢晒束先生嘅意见啦。林智恩的确可能社会上面有啲人觉得，性别议题系一个好具争议嘅议题嚟嘅，系咪真系需要有一个咁即系叫做咁多公众参与，或者甚至有意向公众推广嘅一个活动去到举办咧？咁可能会令到某一啲人咧就觉得佢哋即系佢哋系唔同意，佢哋价值观上系唔同意嘅，咁应该点样处理呢啲嘅矛盾咧？ 嗱，头先咧，其实呢位听众咧都讲到一点嘅，就系话即系香港未有一啲叫做性倾向平等嘅一啲法例啦。咁但系如果我哋睇翻咧，即系政府过去嘅一啲宣传同教育咧，事实上政府都有去推广一啲唔同性倾向同埋跨性别人士应该享有平等机会信息嘅，譬如有一啲嘅平等机会性倾向嘅资助计划啊，或者雇佣实务守则啊，甚至系讲嘅一啲性倾向啊或者性别认同事宜嘅一啲查询同投诉咧，都有一啲热线去处理嘅。咁啊，所以完全即系唔系话香港完全喺政府嘅层面上。冇呢个咁样嘅信息嘅基础咯。咁另一样咧，但系即系听众提到嘅一点咧，我都觉得可以带出嘅，就系、是、因为我哋头先咧讲咗好多系关于嗰个同乐会嘅场地嘅问题啦。但系咧，其实我哋讲紧一个同乐会都唔系净系比赛嗰一刻噶嘛，而系讲紧香港有冇一啲譬如配套措施是可以令到一些譬如跨性别人士的洗手间啊等等是可以配合到这个活动咯。所以这一点其实 这个绝对可以讨论 的。是都可以讨论的。其实即不是只是讲那个运动会本身嘛，而是其他那些配套的措施咯。 咁而事实上呢，即係其实同乐运动会啊，佢哋嘅筹办筹委会呢，咁亦都曾经都向传媒讲过话，其实佢哋係一个共融嘅文化活动，即係佢哋冇一个话政治嘅议题或者即係要改变制度嘅议题呢，要透过呢个同乐运动会去到表达嘅。咁即係当然你可以对呢个讲法存疑啦，咁但呢个的确係暂时佢哋呢个嘅公开嘅一个讲法嚟嘅。咁係咪又将即係有跨性别嘅人士或者唔同性倾向嘅人士去参与嘅一个活动，就睇成系佢哋要争取一啲嘅制度上面嘅改变咧？呢个都值得大家去再去即系深入啲去研究思考一下啦。 同埋事实上亦都冇话即系纯粹系同性恋系优先嘅，即系冇呢个咁 佢哋话即系乜嘢性倾向嘅人可以参加嘅吓。好啦，我哋讲呢度呢个话题嚟到呢度先啦。咁我哋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倾。 见到好朋友被毒品侵蚀 ，Brenda 一定好心痛。 佢去放埋个女一边，自己喺度系咁整，唔肯出街，个人系好消沉噶，即系佢唔想讲嘢，佢唔想任何嘢都唔想理咯，食嘢啊，翻学啊，我迟到啊。誒唔翻學遲到咪遲到咯，即係屋企人從來冇離佢棄過佢嘅，佢、只不過自己過唔到自己。 記得留意星期日黃昏六點新聞後，香港電台第一台《萬千寵愛》葉允兒。 我得你都得。 灿明啊，平时的课程呢你就是担任导师，今次你请了一位朋友来。 是啊，今次个朋友叫 Anson， 女的，题目呢就是义教，准确地讲其实话新教都得的。 是。 咁佢希望呢就是大家就算冇钱都啦可以帮到人。 到底是怎样好人好事呢？详细的情况在嚟紧的星期日晏昼四点到五点，大家收听住我得你都得啦。主持方面有李灿明、钱佩卿同埋曾凡光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来到晚上的7:45了，林智恩啊，你之前有没有用开那些直交折叠的食物容器啊，即譬如杯啊或者餐盒那些东西？ 杯有啊，因为真的悭回很多位，还有现在即政府推广这个走塑，即是走这些交餐具，自己都会带那些饭盒。咁但系咧，不過我哋都有留意到咧，就係啲飯盒可能嗰、那個、那個蓋啊，或者個飯盒個主體咧，即係譬如嗰個放唔放得入微波爐咧，都有唔同嘅喎。原來 其實好多疑問啊，即係究竟係佢哋嘅物質裡面究竟其實有冇一啲可能危害到健康嘅問題啦？可唔可以放到入微波爐啦？可以裝到即係幾熱嘅嘢食嘢飲啦？咁呢啲好多都係一啲大家會問嘅問題嚟嘅。咁最近咧，消委會做咗一個嘅測試，不如都請。请消委会的代表同我哋倾下佢哋有咩发现啦吓。嗱，电话旁边就有消委会的总干事黄凤娴啦。黄凤娴你好， 你好卢宇光，你好林志恩， 你好。 请你讲下你哋对于直胶食物盒、食物杯的一啲研究的发现啦。 好啊，嗱，正如头先所讲啦，即系大家即係個市民大眾越嚟越知道咧，塑膠對個環境嘅污染咧，好多人都開始用呢一啲嘅可摺合式嘅食物盒同埋杯啦。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咧就做咗14款呢一啲嘅呢一啲杯同盒嘅測試啦。咁有9款係盒，有4款咧就係杯啦，5款就係杯啦。咁咧就整體嚟講咧，就當然消費者最關注嘅咧，究竟佢哋安唔安全使用啦？同埋用嗰陣時咧，會唔會好多時啲汁啊，或者係有冇啲殘留嘅色素咧，就會遷移咗落個盒度，令到佢冇即係唔係咁好睇啦，係咪？咁咁同埋做咩地方需要留意啦？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咧就做咗呢一個非常之全面嘅測試嘅。咁我哋咧就發現咧，其實咧就整體嚟講咧，喺幾方面咧都係非常之滿意嘅，包括係嗰、那個遷移嘅測試啦。即是话是浸在一些的溶液里面，究竟那些颜色会不会浸出来啦，会不会混浊啦等等啦，这些的问题呢就是没有这些问题的。咁另外呢就是话他们的总迁移量，就是话会不会将一些个盒里面的物质去迁移到去那些食物那里呢，如果用国际那些的做法呢，咁我们都没有这个发现的。咁但反而呢就是我们呢就是根据这个德国那个标准呢，就是去睇翻呢個直膠物料裏面嘅可揮發性有機物質，究竟嗰個情況係點樣樣啦？咁因為咧，全世界而家咧就未一個好統一嘅標準咧，去睇呢一啲產，因為呢啲產品比較新啦嚇，未係完全統一。但係因為德國同埋歐洲咧都係比較行得快啦，咁所以佢咧就就住呢個可揮發性嘅有機物質咧係定立咗個標準嘅。咁就因為喺呢一啲嘅物料裏面咧，其實主要嚟講咧都係有一個叫做小嘅分子係可以揮發性嘅細嘅分子叫直氧烷咧，就係、是、為主嘅。咁咧佢咧就係、是、若果係擺得耐，如果佢個譬如話嗰個物料嘅含量佢比較高咧，咁其實咧因為佢可揮發啊嘛，咁佢就會慢慢咧就會遷移到佢啲食物嗰度，咁而影響咗呢個食物嘅安全。咁而喺呢一次嘅測試裏面咧，我哋發現咧就係喺9款嘅盒裏面咧有6款超咗標，咁而5款杯裏面咧都有3款超咗標，咁、而超出嗰個程度咧都唔少嘅，因為如果講盒嚟講咧就係、是、由 0.76% 去到 1.3%， 而嗰個標準德國食物同埋消費品嘅規例咧就係講緊嘅上限係 0.5%， 咁即係話咧都超咗大約係近2倍啦。咁而杯咧就都由係 0.8% 咧去到 1.4%， 咁所以咧我哋都就住呢方面咧都會提出個關注。咁主要嘅原因咧就是、大家如果係諗住 準備定全民走數嗰陣時咧，同埋法例亦都已經做咗公眾嘅諮詢啦。咁佢準備定個市民大眾係習慣係自己去帶盒嘅話咧，呢啲盒嗰個安全性係非常之重要嘅。咁所以我係覺得咧，其實應該要未雨綢繆，要而家諗定點樣可以跟隨國際嘅步，跟隨國際嘅步伐咧，去制定一啲嘅標準嘅上限，同埋係用立法嘅方法去規定佢嘅話咧，咁其實將來市民大眾去買呢一啲嘅可接合式嘅膠。胶盒或者系杯嗰阵时咧，就会比较安心啲咯。 嗱，咁我睇到消委会个报告咧，其实都视乎咧，即系话嗰个消费者系点样用嗰啲产品嘅啦。因为你哋有提到啦，就系话用海绵清洗嗰个直胶食物盒同杯咧，就应该会好啲嘅嗰个状况，就避免应该用啲百洁布啊或者钢丝刷去清理啦。咁消委会嗰个测试咧，你哋有冇比对过就系话，如果个容器表面被刮损咗嘅话，佢对人体嗰、那个释出嘅有害物质咧，会唔会比起就系话我一个全新嘅容器？是更加大的即有害程度。 我们没有试过刮花去跟着再测试。因为一般来讲其实如果大家是小心使用的话那都应该很襟用的这些物料。所以我们没有做到这个测试。不过呢如果大体来讲讲开头先讲话这些可挥发性有机物质那方面的含量是已经超了标的那些嘅盒咧，其實大家需唔需要抌咗佢咧？咁我哋亦都覺得係未必完全需要。咁但係咧用嗰陣時亦都要非常之小心啦，因為咧佢咧就最好唔好係擺喺放啲有油嘅食物。咁同埋咧就唔好加熱，因為咧佢個揮發性咧其實因為如果你加熱嘅話咧，可能加速咗佢嗰個揮發。咁所以咧就當然最安全嘅咁可能就如果大家選擇嘅話就未必想使用啦。咁但係若果係都唔想嘥嘅話咧，其實嗰啲盒都仲用得。咁你就擺一啲咧就唔好係油或者係將佢拿嚟加熱啦。咁另外咧就係、是、講翻嗰個風險嗰度啦。其實點呢一個植養院嗰個風險喺邊度咧？就係、是、根據外國嗰個嘅研究咧。其實如果你長期接觸呢啲高劑量嘅植養院咧，可能有機會影響咗實喺呢個動物實驗嗰方面咧，影響咗佢哋個肝臟嗰方面嘅健康。咁所以咧，呢一個嘅風險都不容忽視。 頭先你講開加熱咧，咁其實呢啲嘅植膠嘅食物盒啊、杯啊，咁其實佢哋係可以承受到幾熱嘅温度嘅咧。咁同埋唔同嘅處理方法又係咪適合嘅咧？譬如話頭先話放入微波爐啊，或者其他嘅一啲唔同嘅環境放置呢啲嘅植膠盒啊，又有咩需要留意啊？ 其实都好多方面需要留意的。咁首先咧，不如讲下买呢啲直胶盒先啦。因为咧，如果系个产品标志有呢个 FDA 啊、LFGB 或者 GB 呢啲标志，或者系咧适用于呢一个接触食物嘅标志嘅话咧，咁嗰个信心程度咧都应该系会高啲嘅。咁但系使用嗰方面咧，头先都有提到啦，就应该用嗰阵时一用完咧就尽快去洗，因为唔洗嗰、那个个污渍去残留啊。咁最好咧就用啲海绵或者碗布去洗啦。咁另外如果真系黐咗啲渍或者系黐咗啲味嘅话咧，咁可以用一啲小梳打壶或者稀释嘅柠檬酸咧去浸一阵间先洗。咁而最紧要嘅咧就系要留意翻咧，因为呢一啲嘅盒咧同埋杯咧都系比较软身啲。咁如果你装啲好热嘅嘢，因为佢都好耐热嘅，咁但系你装啲好热嘅嘢，但系俾细路仔用嘅话咧，又好容易咧就会令到佢哋倒泻，又或者揸嗰阵时唔小心咧一软身。揸得唔穩咧，就好容易會倒瀉。咁呢一方面咧，就要小心啊，因為驚佢哋辣親啦。咁而最嬲尾咧，頭先阿林志恩都有提到嘅，就係嗰啲蓋啦。因為其實咧，千祈唔好假設咧，啲蓋同個盒咧係個物料一樣，因為有啲嘅蓋咧，其實都未必適合用擺入微波爐啊。咁如果你擺入去嘅話咧，如果你真係加熱過度嘅話咧，可能會令到佢會變形。又或者甚至是即系溶咁滞咁样，咁所以咧就呢一方面咧，大家用嗰时小心。但系整体嚟讲咧，呢啲直胶食物盒咧，佢有几个好大嘅好处，因为佢高温轻便，同埋咧就系好耐用。咁但系咧就唔好处咧就唔好刮花佢。咁另外咧就系佢系比较容易有气味残留，因为今次我哋都试过用一啲番茄汁同埋呢一个咖喱汁，将佢用完之后，跟住然后摆入微波炉叮完咧。咁發現咧都有某啲嘅樣本咧，都係會有啲嘅色素嘅殘留啊。 咁另外我都想問一個關於消費者選擇嘅問題嘅。咁我見到消委會都有提消費者，就係你買之前咧就要去檢視嗰個產品上面嗰個標籤嘅資料啦，譬如有冇通過 FDA 啊或者 LFGB 啊或者 GB 嘅標準嘅。咁但我亦都有留意到咧，有啲你哋今次測試嗰個嘅盒或者杯咧，就係佢哋聲稱自己係通過嗰啲標準，但係你哋嘅測試咧就過唔到。咁消費者應該可以點樣選擇咧？ 咁我諗呢就係呢一個就要喺個法例上面真係要把關啦，因為如果我哋有法例嘅話呢，咁其實佢嗰、那個有一個基本嘅即係嗰個安全嗰個要求呢，其實係最好嘅一個安全網啦，可以咁話。咁但係呢其實測試呢一方面呢，就真係一般消費者嚟講呢都係唔係咁容易去識辨嘅，咁所以我哋亦都係正正係因為咁呢，我哋都去做咗呢一個測試啦。咁但係整體嚟講，如果有個標誌嚟講呢，都會好啲嘅。咁答返嗰個適用溫度嗰個問題呢，其實個適用溫度呢都比較參差嘅，咁但係因為我哋睇到呢，有啲呢就可以去到最低可以去到-50°C，咁而嗰個上個熱呢加熱呢就可以去到240°C，咁所以呢消費者自己睇嗰個溫度呢都係要睇得好小心，因為有一啲係比較溫度嗰個嘅適用範圍呢係比較窄啲嘅，可能-20°C去到120°C啫，咁如果120度嘅話呢，即係話你擺落微波爐嗰陣時呢都要非常小心，咁所以呢要因應住自己嗰個使用嘅習慣呢去揀呢啲產品。 好啦，咁有阿黄凤娴到呢，不如都请你讲埋你哋另一个嘅研究啦，咁就係关于呢係买楼嘅按揭利息嘅问题呀。咁因为呢就而家大家都见到个楼价系咁升啦。咁其实大家呢就要买楼嘅时候呢，就係、是、究竟用乜嘢方法去做按揭呢，咁就係成为咗大家即係计长计短嘅一个即係好头痛嘅地方啦。而家有所谓最优惠利率即係 P 啦，同埋银行同业拆息按揭 H 啦，咁其实边样嘢系会比较好啲咧？你哋嘅研究系点样？ 其实咧各有好处嘅，因为 P 案咧，头先你都讲到啦，就系银行俾呢啲最好信用嘅客户提供个贷款利率，咁所以好多时咧就系讲紧个 P 减几多啦。咁另外咧就个 H 咧就系讲紧系银行同业嘅拆息里面系因应住佢哋每日嘅公布啦，同埋呢一个银行嘅同业拆息咧都系因为市场上面资金流动咧系会受到变化嘅。咁而咧而家好多时咧都系讲紧 H 加几多啦咁。咁而因为而家系低息嗰个环境，同埋系比较资金比较稳定咧，所以咧好多人而家就做 H 案，但个 P 案咧亦都有个好处，因为佢系比较稳定。咁所以咧就各有佢嘅好处嘅。不过咧，我哋有一样嘢真系要提醒消费者咧，因为好多时消费者去揾呢啲按揭计划嗰阵时咧，都系会谂啊，不如我用开边间银行嗰阵时就去揾翻去去做呢个按揭啦。咁就唔係好全面咁去比較，咁但喺我哋今次嗰個嘅發現呢，如果用8月16號，因為呢啲嗰個利率呢都係會有所變動啦、如果我哋用8月16號嗰個去比較嘅話呢，咁 P 案呢佢最高最低呢可以由 2.5% 去到 2.95%， 咁而銀行同業拆息即係 H 案呢最低同最高呢可以係 1.36 同埋 1.71， 咁其實呢因為始終呢按揭呢係一個好長遠嘅借錢嚟㗎嘛，咁所以如果你少數怕長計嘅話咧，如果我哋假設係一個800萬嘅樓，供25年咧，亦都唔會即係假設佢哋亦都利率不變嘅話咧，其實淨係 P 案佢哋自己最低最高咧已經爭成20%，即係講緊成50多萬。咁而 H 案咧最低最高咧可以爭成27%，即係差唔多爭40萬。咁而如果用 P 案同埋 H 案嚟比較啦，咁可以相差成92%，即係話爭咗成130萬。咁所以咧其實消费者真係要计清楚究竟佢嗰、那个自己想有几稳定去供佢哋嗰个楼宇按揭啦。咁同埋呢真係要比较唔同嘅银行计划，要睇埋佢哋嗰个嘅会唔会之前有啲收费啦，又或者佢哋嗰个嘅计算方式啦，咁然后先好决定究竟係做边一个嘅按揭囉。咁同埋最紧要嘅呢就係好多时呢我都会睇到呢香港人买楼呢都係好多时都会有机会买楼花，唔係买现楼嘅。咁而买楼花嗰陣时呢都会有发展商呢就会自行呢就係会伙拍一啲财务嘅机构啦吓，去做一啲叫发展商嘅按揭。咁而呢发展商呢亦都会提供埋呢就係、即係如果係银行嘅话啦，亦都会有个即期供款同埋呢一个建筑期供款，即係话你即係收楼嗰陣时先开始供，又或者呢你买咗嗰陣时你即刻开始供。咁其实呢种种呢一啲咁嘅安排呢都係有佢嘅好处唔好处㗎。若果你諗住问发展商，即係諗住上楼问发展商借埋你嗰个首期嘅话呢，咁若果係用我哋一个例子都係一个800萬嘅例子咁样去计算嘅话咧，咁其实咧佢你嘅首期就可以借得多啲，咁但系咧就之后因为好多时呢一个发展商佢嗰个按揭咧，就嗰个利息会比较高啊， 咁所以呢就若果係計落嘅話呢，咁佢哋最終俾出嚟嗰個嘅，我哋話叫嗰個係個利息啦，可以相差成600萬咁多。咁所以呢喺呢一方面呢，消費者真係千祈冇掉以輕心，諗住哎借咗先，跟住諗住自己嘅收入都唔差嘅，嚟緊呢幾年同埋穩定呢，但係始終呢你咁多年嘅按揭嘅付款啦，要俾利息咧，咁其實都會爭好多錢咯。 嗯，咁你提到咧，即係個調查就講到啦，即係嗰個發展商按揭咧，有時就係入場門檻低，咁但係即係隨後嗰個按揭利率就會大增啦。咁嗱，如果一個普通市民咧，佢哋又唔係好熟悉一啲叫按揭嘅相關知識啦，咁我見到一個銀行又好、發展商又好嘅計劃，佢可能有好多資訊啦，包括按揭利率啊、利率上限或者優惠等等。咁係有邊一啲 係 啦？邊啲資訊應該需要？要留意先咧。 其实咧就，佢哋首先咧就真系要谂下自己嗰、那个收入，即系而家第一，佢首先要知道自己有几多钱啦。第二咧，佢收入嗰个稳定性啦。咁而第三咧，其实咧就真系去如果你去银行嗰阵时咧，你真系要问翻相关嘅问题啦。 好、okay, 啊。 同埋自己要计算清楚啦。 好， 因为我谂 同阿黄凤娴倾到呢度先，多谢你吓。节目时间亦都嚟到呢度啦，拜拜。 拜拜。